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新华社的报道未有交代蓬佩奥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发表声明，表示蓬佩奥向杨洁篪表达美方强烈反对中国试图将新型肺炎病毒疫情的过错转嫁到美国，又指现时不是散布虚假信息和离奇谣言的时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华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0188点，跌29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386点，跌3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46，澳元0.611，加元1.401，新西兰元0.604，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3.91美元，卖出151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而家嚟到咧就系6: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喺度，继续咧就陪住你哋朝头早一齐起身嘅，可能做晨运，可能准备翻工，或者中意做自己嘅兴趣，都系一样可以。咁啊有心机陪住你咧系开心嘅，咁啊眼仔可以做自己嘅，耳仔咧啊听住咧心机啊，一个咧就系乐事嚟嘅。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0%。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一定有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人冇可能达到系完美，但系做人一定要有品位。点解咁讲呢？作为一个希望成功嘅人啦，或者作为一个好人，我哋都不应该喺人哋嘅弱点上面撒盐，喺人哋嘅弱点上面得到好处。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啦，我唔暴露自己嘅弱点，我咪唔需要令到人哋可以喺我嘅弱点上面得益咯。人呢好难每一样嘢都系收收埋埋收得咁好噶。做人坦荡荡先至能够豁然开朗，做人坦荡荡先至会令到你身边嘅人对你有所认同。人虽然是有弱点，但是同朋友或者屋企人甚至乎你的拍档之间互补不足，弱点随时可以变成优点。 说过我爱上你，似跌进火圈。 一首系歌曲，佢系叶倩文《女人的弱点》。本港地区嘅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4度。今日夜晚系有微雨噶，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几阵雨。咁啊，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作为香港人，我哋当然咧系要熟悉自己居住嘅地方。有阵时打开香港嘅地图啦，我都会发觉，咦，啊、沙田大围咧，其实都几似咧就系成个香港嘅一个中心地带噶噃。其中啊，讲到咧就系沙田区都有好多唔同嘅村噶。历史最悠久嘅又会系边一条村？你又有冇考究过呢？历史最悠久咧，首推就系一条叫做积泉围。由于咧佢系各村当中范围最大嘅，故此又称之为大围。由于咧呢一条村啊，即系大啦，亦都改名做好似我哋而家成日所讲嘅大围啦。呢条村咧嘅历史咧，亦都系可以话最容易咧就系揾得到噶啦。佢咧就喺明朝万历二年建立嘅，取名叫做积泉。意思咧，即系积善，以及咧就系传人，又有善又有人喺度噶。积泉围本身咧就系集姓，即系好多唔同嘅姓氏咧一齐住喺呢度。姓韦嘅人咧，以前嚟讲咧人口系最多噶啦。除咗姓韦之外咧，其他都冇咧，就系一啲嘅祠堂咧就放喺呢一度噶噃。村入边嘅叫做后皇宫，亦都成为咗咧就系呢个集姓韦村嘅总祠堂。在大围村公所未兴建之前，一般的村务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当时或者昔日沥源是可以说接近这个海滨的，故此成日，哇，你怎估到沥源一带成日都会受到这些海盗骚扰。这个海盗就不知道是不是跟张宝仔有关，还是张宝仔未出世，我不知道。居民很多时候就会围住一些叫做大的墙、高的墙，去到就是保护住自己的，容易就抵挡悍匪、小偷、甚至乎就是海盗的抢掠的。除了大围之外，如果你说到沙田区历史最悠久的，刚才说过就是积泉围、大围，其次就是沥源这个地方了。其实早在建围之前已经有人去到在这一带就聚居的了，所以以前的中国人都住得相当之南边的。由宋、元、明朝年期的时间，即同兵荒马乱之际，不少人为了就是避开战祸，亦都就离开了他们的祖籍。部分由广东省的东莞，又或者就是宝安县，甚至乎更加远的地方，就逃离到我们现在香港的一带，都是一起呢去到积泉围这个地方的。大围的后皇宫也都有他自己的历史的，以前就说到很多的村务会在这里进行，街市其实都是在后皇宫的名义底下收纳一些租款的，一切的收入当其时亦都会咧就摆翻喺村内嘅事务，依照住呢个传统嘅习俗，该村每十年咧就会举行一次嘅太平清照，目的咧就系酬谢神明，祈求咧就风调雨顺，而且咧更加咧就会做一啲嘅诵经啦，超度附近嘅以前就话到系游魂野鬼，普度众生咁讲噶，亦都咧系一条村嘅一件大事嚟噶，所以话每一条村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历史喺度，我哋而家改变嘅咧就系我哋而家嘅现况，但系历史永远都会存在。 首系歌曲 《谭咏麟》，谁可改变？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眷。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历史某程度上就同我哋嘅人生一样，我哋每一日都不断喺度写紧新嘅一页，所以每一日都应该做一啲好嘅决定。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我面对住呢啲嘅天气啦，干嘅时候，好多人咧就会喺屋企咧就谂住做一做一啲嘅油漆嘅工作嘅。如果想做油漆嘅工作咧，特别乳胶漆嘅时候咧，首先就要用紫砂啦、砂纸啊，清洁一下呢一个嘅墙身，将一啲不平嘅位置咧就铺翻平，用墙身咧就加上呢啲嘅底漆，再按照住比例将水同埋乳胶咧调配之后，再将呢个乳胶漆咧就静止20分钟之后咧，先至开始咧就上埲墙噶。咁啊，当呢、每扫完一层嘅乳胶漆啦，亦都需要等佢完全干透，呢、这个先至系关键，再上漆。所以一定咧要有耐性。一般嘅乳胶漆咧就上两至到三层咧，其实就可以完成噶啦。咁你嘅屋企咧喺呢个天气嗱，而家咧湿度有阵时都唔系高嘅，都可以试一试，令到屋企咧更加漂亮。 由着你热吻，借火烫的气温，让晚星擦过世间每对爱恋的人。 来令这夜晚挂上彩色晚灯，情焰散下了更亲切的气氛。谁人爱着你，别要让青春再等，快快给予他你的每颗热吻。何妨放下冷面如忧郁去放任，莫问开心伤心痴心快乐过这光阴。明日世界更漂亮，将青春装上翅膀，全为你热爱令这夜晚叫我欣赏。明日世界更漂亮，将漆黑添上艳阳，来令这热切气氛更加扩张。留着你热吻，借火烫的气温，让晚星擦过世间每对爱恋的人，来令这夜晚画上彩色晚灯，情焰散下了更亲切的气氛。谁人爱着你，别要让青春再等，快快给予他你的每颗热吻。何妨放下冷面如忧郁去放任，莫问开心伤心痴心快乐过这光阴。明日世界更漂亮，将青春装上翅膀，全为你热爱令这夜晚叫我欣赏。明日世界更漂亮，将漆黑添上艳阳，来令这热切气氛更加扩张。 一首歌曲嚟自黎明，明日世界更漂亮。而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9%。我哋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黐住心机，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联储局再度紧急减息一厘，并大规模重启量宽措施，未能稳定市场信心，忧虑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美股三大指数急射12%至到近13%收市，创1987年十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美股初段再次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15分钟，是近两星期以来第三次熔断。美市跌幅加剧，道琼斯指数一度跌超过3000点，最终全日跌2997点，收报20188点。本港累计157人确诊新型肺炎，新增9宗个案，8宗有外游记录。包括东区医院一名42岁内科女医生和她41岁的朋友，两人同住大埔。女医生星期日咳嗽和呼吸困难，入住东区医院。41岁女子亦都确诊，两人今个月到过加拿大，星期日返抵本港。其余患者包括曾经到荷兰的37岁男子，参加埃及团的73岁男子，曾经到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的42岁女子，到瑞士和奥地利的59岁男子。一名到过迪拜的30岁男游客亦都确诊，他到过尖沙咀清真寺。 另有两宗同早前到北海道的35岁男病人相关，包括同行的26岁女友同男病人的58岁司机。这名司机最近没有外游，同住的妻子和女都有病征。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有意将全国人大会议推迟至4月底或者5月初召开。报道引述两名参与筹备两会人士的消息表示，若果内地当局按上述规划举办两会，显示中共高层认为新型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已经重回正轨。不过消息人士表示，4月底或者5月初举行会议并非官方的最终定案，而出席会议的人数可能有所缩减，原因是从外省进入北京的人员都要先接受2星期的隔离观察，现时有待高层下达指令，因为病毒仍然在全球传播。路透社就此向中国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查证，未获回复。法国累计6633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过去一日新增1233人确诊，28人死亡，累计148人死亡。总统马克龙下令限制国民出入，措施将会维持至少15日。他形容目前的疫情就好像处于战争状态，国民没有遵守早期的公共卫生措施，因此决定实施限制措施，任何违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不会作详细说明。法国政府正在全国限制国民离家的距离以及出门目的，国民需要有必要的出行才可以获准离家，包括翻工和到超市等。另外，尼斯市长埃斯特罗斯确诊新型肺炎，他表示目前感觉还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6:36，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来自二台的白元浩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天就是2020年的3月17日，不过看回原来之前的时间有一些叫做统计推出了的一些报道， 消委会咧就喺去年底啊检视香港啊七间咧就二手家私嘅回收公司。唔知道你会唔会咧经常都会活跃喺二手家私回收公司入边嘅咧？仅仅啊，当其时系得一间咧设有较为清晰嘅收费表，有两间咧就系冇提供咧保养嘅服务。消委会建议市民咧亲身去到咧就门市购买二手家私，光顾嘅时间需要咧就系查询清晰嘅收费表。好啦，原来喺上年嘅十一至到十二月啊，咁啊佢哋向十一间嘅二手家私咧回收公司啊发出呢一个嘅问卷嘅，查询相关嘅服务嘅收费以及资料，包括咧可回收家私嘅种类、回收准则、所需嘅时间、收费、售后服务以及咧就处理二手家私等等嘅方法等等。最终只是得六间的公司回复率不足六成，显示回收业界就反应欠缺踊跃，并且在网上搜集到这些较为齐备的资料都是比较难的。调查结果显示，仅仅是得一间回收公司设有较为清晰的收费表，就给大家可以好好地去参考。另外五间就视乎家私的质量、数量、地区、实际环境等等的因素才决定收费的。即是见到先告诉你多少钱。如果回收家私的属于高价值的话，有一间就会在扣除人工等等成本之后就付费回收，一间就提供免费或者收费的选项。但是免费服务需要就轮候较长的时间，也都有一间的公司提供免费服务，但是大型家私以及需要就是经过楼梯搬运的家私除外，收取就每层50至100元一件的搬运费，最高呢搬五层嘅啫。好啦，家私回收之后主要呢都係喺店铺啦、工厂或者网上出售嘅。有三间回收公司呢就会捐赠家私俾慈善团体或者街坊邻里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其中一间声称呢就会等人免费去到自取㗎喎。消委会建议市民呢如果去呢啲二手家私回收公司嘅时间啦，可以咧就查询一下回收家私佢哋嘅电器类型啦、收费、付款方法，以及咧就上门回收嘅所需时间。如果购买二手家私嘅话咧，就需要检查一下有冇一啲瑕疵或者轻微嘅损坏，应该咧就留意甩色啊、刮痕、柜门或者铰或者柜桶又是否顺滑呢啲嘅情况咯。我哋好多时咧要家私啊，都系因为希望有一个好嘅安乐窝。要组织自己嘅家庭，家私当然咧就系一定唔可以缺少啦。间屋一定要系完备，先至会觉得温暖噶。 遇上世上百万人，谁人是真的有缘分？人类情感厌旧，并且贪新，每日里。多少结合再分，曾力最难堪，死里逃生，从没过不需要遗憾。怀着少年初心，就算单纯天真，我仍然笑着行，再拾回自我加点信心。无论再动来动往，为理想坚定，当所有女人愿嫁给爱情，又当想走安宁，誓约多么神圣，做过焦点但甘于平静。其实我亦曾任性，没法可否认，虽经过错失，愿意再生。从不过 珍惜过无憾，怀着少年初心，就算单纯天真，我仍然笑着行，再拾回自我献出真心。无论再度来到我为理想坚地，多少有女人愿嫁给爱情，又多想走错失，愿意再心倾，承诺一生相伴，用你的姓起我的命，完成极致风景，最珍贵决定。无论再度来到我为理想坚定，多少有。爱情又多想走安定，岁月多么神圣，梦太好都能睁开眼睛。其实我亦曾任性，没办法否认，虽经过错失，愿意再心倾，承诺一生相伴，用你的姓联起我的命，完成极致风景，再相信感情。 梁千嬅一首嘅歌曲《嫁给爱情》，如果你唔系嫁俾爱情，嫁俾份工嘅时候，咁啊更加要留意喺工作上有啲乜嘢嘅陷阱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讲下啲职场嘅陷阱啊吓。电话侧边咧揾嚟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Wins 喺度嘅。早晨啊 ，Wins。 早晨啊。 你好啊，而家咧好多时我哋翻工咧都要面对一啲嘅问题啦，特别系就有啲人啊失业啦，咁啊 interview 又惊咩咧？呢啲咪好惊就系人群聚集。 系。 而家咧嗰啲 interview 真系扭尽六任，佢哋要有啲新嘅 manpower 嘅时候咧。喂，我有听过啲视像 interview， Vince 是什么来的？ 而家唔见得人啊嘛，即系其实保障晒啦。 唔见得人而家， 系啊系啦，唔系唔见得人，或者应该唔可以亲身嘅接触啊。嗱，而家我哋握手又唔会啦，系嘛，尽量见到面嘅又唔会啦。因为就算我当大家双方戴口罩，其实嗱戴口罩又睇唔到大家个样嘅。其实面试咧有时见到个样都紧要。咁啊，而家其实好多时都变咗做叫做我哋叫做 video interview， 即系视像嘅面试。咁啊有。佢嘅好處當然而家最大嘅考慮點就係、是避免真係面對面接觸啦，即係保障翻雙方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而家個趨勢，因為好多時公司咧我唔知其他，我所聽到或者而家我嘅公司咧都已經宣布咗啊，儘量都唔會俾訪客去嚟公司，保障唔好啊，定係保障個 HR。是保障全公司的。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有啲咩事大家都唔想啦，系咪先？ 系啦系啦，咁又唔想个即系个面试员嗰个 interview 嚟嗰个人又行嚟行去啊，又令到佢即系多咗啲危即系嘅机会去接触嗰个病毒啊，咁所以有好多个考虑点，而家咧系越嚟越多，或者个趋势。只要是越来越多做这个视像的面试，那就保障返双方的。其实我所讲啦，你如果面对面又要戴口罩，那你做视像其实又可以不用戴口罩，真的可以面对面望到对方的。 嗯，那都挺好啊。但是呢这些叫视像 interview 呢，有没有些东西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是可以令到我们呢在这个视像 interview 上面呢，如果我想见工的表现得好一点，但是如果呢是我是老板的，我又可以知道呢一个嘅叫做 interview 嘅人咧，真定系假嘅、哦，都要有两方面咧，即系要睇得好啲嘅、哦。 其实系啊，嗱，当然我哋HR 即系佢要安排嗰个面试，真系有机会咧，请上揾一个唔知咩人去做咗嗰个 interview。咁但系当然之后有好多控制嘅方法嘅，即系其实通常我哋会叫同事会对一对个身份证，我哋呢条就算面对面咧。 都要對嗰個人係咪身嗰個身份證係咪真係佢？因為就算你上到嚟嗱，我好耐之前咧，我曾經聽過有行家即係同我講，有人去見工上門上去個 office 見工啦，佢真係揾咗另外一個人去見工。 哦，即係揾阿陳生，但係第二個陳生。 係啊，即係有個人請，即係我唔知係咪當中有隱瞞嘅成分啦。咁所以咧，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就係先對身份證嘅，即係望一望係咪真係佢本人。 咁但 係 你視像對唔到嘅喎。 對唔到㗎，咁之後見完咧，其實都可以有方法去做嘅。通常咧就會叫佢可能會叫佢 show 張證啦，我哋要望一望嘅啫。咁但係當然要 make sure 咧，我哋做嗰個過程真係冇第三者喺度嘅，因為可能我唔排除隔離有個人望到，咁你涉及私隱啦，呢啲要自己係一個叫做行政上要做得比較好去管理翻呢一樣嘢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係講緊老闆即係從公司嘅立場點樣去安排啦。咁其實喺公司嘅立場有資源底下有我哋行政上嘅安排，其實嗰個問題就真係唔會好大嘅。其實最大嗰個要做得比較好嘅咧，其實主要都係靠嗰、那個即係、就是、要面試啊，即係嗰個 candidate 面試者佢點樣去做準備。所以就可以講多少少就啊，究竟咁喺即係呢個大趨勢底下，正常咧就比較少做，除非你係外國，即、就、係、是、因為外國人或者你唔可以親身去公司先至去安排。而家呢一樣嘢真係比較新嘅，即係除咗話喺 work from home 之餘，一個比較新嘅安排嚟嘅。 係韓國咧都有好多咧，就係、是、睇個新聞就話到佢哋已經開始咗就係用 AI 啊。呢类型的电脑科技去到 interview， 我成日觉得咁系咪真系 in 到一个佢哋想要嘅人呢？咁样 睇工种啦，嗱，事实上咧，就算喺我哋 HR 嗰个世界，其实几年前都已经开始讨论紧，即系 AI 呢一样嘢可以帮到，喺我哋嗰个工作上可以帮到几多少。其实咧，现有嗰个科技去到 AI， 系真系可以有好大帮助。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即系之后讲究竟 AI 可以点样去。就是人力嗰個市場上幫到手，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呢喺我哋做嗰個過程，其實呢嗰個視像面試同一般面對面其實個分別真係唔係好大嘅。但係當然有啲嘢要準備嘅，即係譬如我講你嗰個要預備答嗰個問題，或者點樣預備嗰個內容，其實同你親身上到去見人呢冇分別嘅，真係冇分別嘅。 嗱，咁如果我係老闆啊，我點樣可以喺呢一個嘅 interview 上面，即係揾到一個咧屬於自己就最啱心水嘅人？咁有啲咩特別咧係要注意嘅咧？ 老闆就冇嘢要注意嘅，不過你面試啊點樣喺即係個個即係我當嗰個 HR 仔公司，可能其實我一個鐘頭如果要面做一個 video 嘅 interview， 佢可能一日裏邊佢安排到五個，我點樣可以 outstanding， 即係我可以令到佢對我去留意我多啲咧？咁有好多嘢要做嘅。嗱，首先想講就係、是、你要確保嗰個嘅順利程度咧，你譬如你親身上到嚟，人就已經喺度啦，就一定冇乜甩流噶啦。 首先唔斷線先啦。 係啦，視像會議最大，我哋成日都會發現噶啦，我哋都頭痕就係嗰個 network 嘅嗰個網絡嘅問題。其實呢一樣嘢咧，唔係淨係你去出席咗嗰個 candidate 啊，或者嗰個面試者，其實就算做嗰、那個即係嗰個面試官啊，即係公司咧，其實都有機會出現到即成一個技術上的問題，究竟博到線，但係咪又聽到對方聽唔聽到，見唔見到我呢，或者流唔流暢呢，中間係咪好多棘下講下又停下，其實呢啲都好騷擾嘅，呢啲真係要好 check。第一樣嘢就要 make sure， 即係最好見之前通常都要 test 下究竟係咪真 OK 啦，線路係咪 OK 啊，你個咪啊，你個 video 啊，係咪真係望到，即係對方會望到啲咩？對方會聽到啲咩咧？呢個真係要 check 嘅，呢個最基本嘅叫做設定，要確保純，即係要確保係好完善去安排咗先嘅。 咁如果喺香港咧，即係我諗住 interview 嘅時候咧，咁我自己做一個視像 interview， 我需唔需要留意就係自己嘅房間嗰、那個布局，有啲咩特別嘅嘢要注意，需唔需要咧？ 幾樣嘢嘅嗱，頭先所講啦，即係要最基本嘅設定就係、是、即係你個電腦啦，電話又好，電腦又好，咪啊，視像啊，同埋咧，因為好多時見工或者見你嗰個人，雙方都係嘅，可能唔係喺你嗰個時間，即係 time zone 裏邊，可能你約緊嗰個時間咧係對方嘅夜晚。或者日头，即系我嘅夜晚，或者对方嘅夜晚， 有啲即系跨国企业都系 有时差，系啦，记住要 check 清楚咧，双方都系噶，唔好 miss 咗嗰个嘅时间上嘅分别，系啦，我呢个紧要 嘅。系如果屋企有小朋友，都要同定小朋友讲，爸爸一阵间要 interview， 你 冇错， 唔好嗌我住。 系啦，所以咧就系、是、其中一样嘢就系嗰个楼样嘢啦，即系技术上嘅设定啦、时间上啦、环境啦、 嗯， 究竟你有冇一个比较安静？嗰、那个安静嘅环境好紧。嗱，我自己亲身咧试过去，即系叫做见过一个即系人啦、 啊。 我觉得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因为咧我明白其实大家如果要做视像好好啦，因为可能当时咧佢。未必可以请到假走出嚟，又或者时间好 urgent， 我哋要好快安排到一个interview， 咁我哋就容许阿彪做视像啦。咁啊个对方咧就真系可能佢揾咗啲时间摄啊，落咗公司楼下， 嗯， 咁啊揸住个电话咧，咁就一路行就一路对住我讲， 哦， 咁啊， 咁个好唔舒服、啊。 首先咧，嗱，佢信号你未必你唔知道自己行咗去咩地方，可能有啲位咧个信号收得唔清楚。 啊 即系虽然我哋要 check 清楚当时 OK， 但系如果你周围行咧，有机会影响信号嘅。第一， 无端端搭 lift 喎， 系啦，又或者隔篱有个路人又一齐行嘅，或者大声讲嘢，咁我听咗啲可能好尴尬，都唔应该听到嘅说话。咁啊，又或者咧，本身佢行，其实佢自己都望住条路去行咧，咁变咗其实佢个视线都好唔集中嘅。 嗯， 佢喺我哋，即系我哋会觉得佢好唔 focus。咁所以我就会建议啊，就算你而家可能你公司或者你喺屋企。你未必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當然最好啦，就找到一個比較安靜、非常之安靜、騷擾不到你的地方。 嗯。 最好背景是簡潔一點啦，就不要。即其實一個第一印象，就一講到面試，講緊係俾緊第一印象有幾重要嘛。即你話要大家找一間好靚嘅屋啊，比較難，可能真係比較難。 嗯。 但係起碼都整齊啊、整潔啦、啊，盡量簡單。其實視像唔會望到你成間屋嘅啫。我有時都會建議啊，你冇嘅，你咪去一間。講緊 toilet 又好啊，睡房又好啊，你揾到個比較後面你望到比較簡潔， 嗯， 簡潔嘅環境就已經 OK。甚至乎如果你屋企真係唔容許嘅，落樓下可能有 coffee shop 一個角落頭，其實都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好嘅效果㗎啦。 係咁啊，注重嗰個收音啦，咁啊就係好啲，等人聽到咧你講嘢咧係 冇錯。 大體呢啲都係 interview 咧，即係最重要嘅嘢，線路啊，即係個網絡啦、啊，又或者係自己嘅談吐，甚至乎背景咧，做好幾方面嘅話，就之後就靠自己實力啦，係咪？ 仲有衣着啦，記住啦，要即係雖然唔會親身見到人，但係盡量都著翻你面試上應該要著嘅衣着。 係啦，你下半身咧睇唔到嘅就由你啦，但係上半身起碼都 靚靚仔仔，最好都著埋下半身。 哦，係咩？ 嗱，因為你真係唔知道有啲咩突發情況，嗱，你問我咧，我就好穩陣嘅。你唔知道有咩突發情況，你可能你跌咗個電話又好啊，你要執翻起啊，你唔知道會有穿崩位啊，即係嗱，有時睇新聞咧，可能都會有穿崩位。咁你問我咧，我又覺得如果唔係真係好麻煩嘅話咧，我都係建議你最好真係由頭。即是 試 到落腳就比較穩陣， 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即係無端端要企起身嘅都唔使咁尷尬係嘛？ 因為我真係試過，真係試過，我譬如揸住個電話咧，我真係真唔覺意跌咗個電話落地下，我真係要踎低側起咧，其實嗰個畫面係見到曬。 哦，咁大家要留意埋呢一點啦嚇。好啦，今日謝咗，唔該曬 Vince 啦 ，OK？ 冇問題。 下個星期再傾，拜拜。 好，拜。 是你世界没有惊喜，全结尾最难那出戏，宁愿逃避回上世纪，如平常卖勇气，谁向你说绝对不起，令你暂满足心理，来回答如要比，大概未算做抑郁自死，关心这劝过但灰心得太早，相恋得半数还可单放送拥抱，相比起劫数情况已经很好，若未见底暂接受那绝对高低，早不可以更低，越继续在自己及安慰，迎接伟大智慧，就算任意达至高低，早不需

持有舊款智能身份證而又在1960或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2月18日至4月20日期間換證。換證時可帶同兩名65歲或以上親友及兩名殘疾人士一起換證，社會共融，愛心包容，記得預約啊！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啲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频道，咁啊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两个人啦，一个咧叫做白卷豪，另外一个叫阿 O 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O。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二嘅早上上啊吓，咁啊，琴日咧话说小弟去金钟有少少工作啦，咁啊等工作之间咧，咁就饮杯咖啡，喺咖啡店嗰度咧隔離嗰對夫婦都上咗年紀㗎喇，咁佢哋呢就好焦慮，咁就話嘩點算啊，我哋呢未必去到邊度邊度啊，咁可能要飛去澳洲咁樣啦，咁唔知點樣。 係啊，好多都封嚟㗎。 轉嚟轉去先飛得到，跟住又話好緊要，咁即係見到當中嗰位女士呢就直情好猛整啊，即係都唔知點算，直情想發脾氣同佢嘅老公，咁但係好明顯佢老公又唔係做航空公司，佢都係一個普通人。 佢老公做航空公司冇計啦，人哋邊境嘅嘢係咪邊係一個機師可以控制啊？ 係啊，咁佢嘅先生呢都原先都好平靜嘅安撫下 開始猛 自己嘅太太，跟住講得兩講呢佢自己都好躁啊，因為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唉點解會咁㗎，即係人最嬲呢就係你原先 plan 好晒啲嘢啦，突然间所有 plan 都冇晒咁 样，样嘢都好似我原本咧，我冇出错嘅， 系啊， 点解命运要作弄我？ 我都系啊， 点解啊？ 跟住我琴日咧，仲喺度饮咖啡嘅时候，之前几好，下个礼拜咧自己嘅行程咧，好彩冇受影响。点不知咧，过咗一晚之后咧，我发现下个礼拜 你今朝知啊， 自己嘅行程系啊，已经收到、哇嗰啲。製作嘅朋友全部 send 短信嚟話：喂，去唔到馬來西亞咯，下個禮拜人哋封國啊咁樣。 而家話埋俾阿彭爺聽都得噶。 咁就變咗我都有少少好似琴日嗰對上咗年紀嘅夫婦咁樣，好焦慮啊！咁好焦慮咁點啊？咁啊，喂，飲杯茶啦，飲 啖 茶。 哎，我今年日本啲嘢都冇曬啦， 係咪啊？好啦，咁啊，唔知呢兩杯茶你飲唔飲得落啊？受唔受得起啊？咁喺中醫嘅角度嗰度咧，咁就話喂，原來咧舒緩緊張同埋失眠咧，都有兩副咧茶品咧，就有助舒緩呢個焦慮嘅情緒咁樣。 唔系菊花， 有菊花元素嘅，有菊花元素嘅。咁但系咧，又未至于话喂，同你喺药材铺执药嗰啲凉茶一样嘅。咁佢冲出 几子名目有冇？有 佢冲出嚟咧，其实个感觉咧都几优雅嘅，即系好似啲 生果茶咁啊。 女士平时会饮、哦、有个玻璃嘅透明杯，跟住连只碟都系透明嘅咁样。 呢啲咧即系女士好识得品茶呢啲，就系炭菊花、炭杞子茶呢啲咧。我冇乜心机炭呢啲。 系啊，不过依家唔同啦。金蟬同我焦虑啊嘛，焦虑就要解一解个焦虑。喂，呢、這个咧叫做佛手玫瑰花茶。 哇，佛手添啊，去到 系啦。咁啊，佛手真系一个素材嚟。 同合掌关有冇关系噶？ 诶，冇、啊。 因为合掌关系叫佛手。单 单咧，佢就叫做佛手十克。咁啊，跟住再加玫瑰花咧，就八克。咁啊，就用法就系150ml 嘅热水冲就得啦。咁啊，适用于咧嗰啲还痰过多啊，同埋失眠嘅人士。咁、哦、啊，另一款嘅茶品咧就系叫青皮菊花茶。 青皮菊花 系啦，咁啊， 菊花有分噶， 系红菊。咁啊，青皮系另一种嘅素材。 哦，青皮 系啦， 加菊花 系啦， 青皮系咩咧？ 青皮我都唔知道，咁、哦、但系唔知唔紧要嘅。咁、哦、我哋去到药材铺或者喺执药嘅地方，你怼过去，喂，想煲呢个青皮菊花茶，跟住嗰个师傅就会同你讲，OK 啊，几多个人有？ 可能佢哋唔系读青皮嘅、哦， 读咩啊？ 我纯粹我自己个人估啊， 唔系佢写真系咁写噶，写真系咁写， 纯粹估下啫吓。 哦，即系有青 皮喎、 哦，系青皮啊，或者有第二啲别名啊， 系 啦， 即系嗱，陈皮 系， 或者有啲人读陈皮 咧，系啊。好正噶，我阿妈有阵时会煲嗰啲祛湿茶咁样啦，有一啲药材叫咩牛大力啊， 牛大力听过、啊， 战地老鼠你有冇听过？ 战地老鼠唔知、啊， 战地老鼠真系好爆、啊， 战地老鼠真噶， 真噶，系啊，你试下一阵 Google 下，系啊，好得意噶，即系所以你头先嗰个讲法咧，可能都系啱嘅，即系佢本身个学名或者叫做书本记载嗰一样嘢咧，就叫做青皮。咁但系咧，可能佢有另一个名咧，就系叫做唔知霹雳爆炸咁样先算啦。咁啊，总之咧呢个青皮菊花茶咧嘅功效咧就系疏肝解忧咁啊。 我见到战地老鼠煲呢一个土茯苓猪骨尾汤嘅 menu 去湿咯，就系佢系一种素材嚟嘅战地老鼠。咁、哦、你唔好问我点样样啦，我就系负责饮啲汤嘅啫。咁啲汤渣我从来都唔掂嘅吓。OK， 咁啊 汤渣都好食嘅，青红萝卜素汤嗰啲萝卜你食唔食啊？ 食萝卜，我好中意食萝卜，萝卜好有用噶。好啦，咁啊呢两款嘅茶咧。唔知你如果系认识嘅话咧，咁啊今日又可以冲嚟饮下咧，咁啊包括就系青皮菊花茶同埋佛手玫瑰花茶，咁都要讲翻嗰句啦，就系、是、做法好简单嘅咋，不过都唔系咧，个个都啱饮嘅，你又要问翻咧相应嘅中医师啦，咁可能有啲喂寒底嘅咧，咁啊唔啱饮，热底嘅咧就好啱饮咁样，类似啲咁嘅情况。热 底又未必净系啱。一定系啱寒底嗰啲汤嘅， 系啦、 啊，你估唔到嘅，即系嗱，你嗱，我有一次同中医倾，我话喂，我热底，咁食大闸蟹无往而不利啦，系咪？大闸蟹寒啊嘛， 系啊， 佢话唔系咁嘅，系啦、啊，你大闸蟹嗰种寒咧，佢可以令到你又热又寒， 系啦、 啊，我哋点估到咧？系咪？ 系啊，所以即系大家都系问翻啲专业嘅人士啦，我哋都系提供一下、 啊， 希望大家唔好咁焦虑，或者可以 relax 一下啫。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咧，要问一下阿 Didi 妈妈，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Didi 有冇听过战地老鼠啊？ 冇、啊、 ，Didi 唔系我谂住妈妈 少啲煲呢啲嘢嘅，应该 系啊， 好传统嘅、其实呢啲煲法， 啲中药材嗰啲名嚟， 系啊。 哦，但系有时都系好似会煲下凉茶嗰啲咁样咯， 但系嗰啲凉茶都 系 五花茶嗰啲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啦， 嗰啲简单 啲，普遍一啲啦。好，讲下交通， 吓亲 Didi 啊，一嚟咪战地老鼠， 一阵啊 Didi， 喂，呢啲唔系我个科嘅，我都系讲，系我都系讲翻交通合河车啲啊，好啊，交俾你分享下先。 好啦，咁啊，今朝都几好噶，都系啦，大致路面都系正常嘅。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噶，咁就车身长度 超過九米咧，就不能夠由甘肅街右轉入去廣東道噶，就係、是、車身長過九米咧，就不能夠由甘肅街右轉入去廣東道嘅，係咁多啦。 哦，哇！呢、這個我要留意，即係尖沙咀嗰度，即係你太車太長咁樣頂住條廣東道咧，咁條廣東道就喐唔到噶咯。 咁唔好真係，係 啊。 雖然而家廣東道少咗好多人啫， 少咗好多人，但 都唔好啊，係咪？ 但係你知唔知廣東道嘅奇景係咩？ 就係冇人咯， 成條廣東道都左邊、右邊、右邊嘅行車線全部都係的士嚟。 哦，係啊， 全部由頭搭尾，即係由第一間頭嗰間酒店去到尾嗰間尾嗰個中咩城嗰度，全部都係 的士大哥都辛苦啊！而家即係好陰功啊，成日喺度等等期等客咁樣。 係啊，所以都希望即係疫症快啲過去啦。咁樣呢個都係個祝願呢個 blessing 嚟嘅。咁啊，希望真係做得到啦。好啦，唔該曬你先 ，Didi。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又喺 Barbie 喺度啦，系咪？早晨啊 ，Barbie，Barbie， 早晨啊！ 喂，又问下 Barbie 都系妈妈 ，Barbie 点啊？唔识啦，咁新潮。 你点知系老师嚟噶嘛 ，Barbie？ 嗰啲好 old school 噶，其实头先讲嗰啲，你牛大力嗰啲已经可能冇听过。你有冇听过牛大力啊？啊 ，Barbie， 牛大力就有听过嘅， 系咪啊？ 战地老鼠。 咁我真係冇喎， 仲有好多呢啲名嘅，我得閒揾翻，係啊， 好 多呢一類好有趣嘅名，但係原來係蟹嚟煲湯嘅咁樣，好有趣㗎，係啊。 戰地老鼠有個咩戰地老鼠煲土茯苓豬骨尾湯嘅 menu 喎，我喺網上揾到， 你有冇興趣試下？有冇興趣挑戰下？ 你挑戰下。请俾我哋试下咯。 好啊，我好 多。不过我哋唔好大家一齐饮喎，如果唔系 啊，你又啱、啊，好清醒、啊。朝头早嘅时候都 系啊， 好嘢、啊。今 第一个试好啦。 咁、清醒，望一望嘅天气系点先？ 哇，今朝早咧，其实咧都多云、啊，而且咧，其实咧，我自己呢一带咧，即系沙田区咧，望上去，其实啲云就都灰灰地色啊，就感觉上咧都有啲阴天嘅感觉。咁但系反而望远啲咧，嗰啲云咧又冇咁。暗喎、哦，咁所以自己其實而家呢個位置咧就係、是都係叫陰天啦，咁同埋好大風喎、啊、今朝，咁、就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凍凍地嘅，見到大家咧都比較單薄啲啊今日，咁所以咧可能如果咧今朝早好似阿林偉一樣都係比較怕凍，同埋咧都會比較驚大風咧會吹到個人咧、其實吹完之後咧其實個人真係會覺得攰啲嘅，唔知點解，同埋因為真係好凍啊，花咗個力氣去抵擋嗰啲大風咧，咁、就真係記得咧。着多件外套啦，咁同埋其实女士们咧最好真系围一围条颈好啲，因为风大咧吹到喉咙同埋颈咧即系特别脆弱噶嘛呢啲位置。 食饱啲咯，今日最好食个大啲、丰富啲嘅早餐咯， 做下运动咯， 都可以 跑个圈先翻工。 其实做运动都系得噶，所以我其实打算咧阵间一收线咧 就 一跑翻嚟啊，行快啲。唔会跑翻嚟嘅，不过会行快啲咯。 啱嘅，系啊，咁啊，俾自己一个热身啦，咁啊，翻工都要热下身嘅，咁啊，先即系好好地咁啊，开展新嘅一天啊嘛。好啦，唔该晒 Barbie 咧， 好，唔该晒 Barbie。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24度。今晚有微雨，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啱晒孔明河车啦吓。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啊，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咧。温暖，哇！星期六日咧就暖啦，而且潮湿仲有雾添， 系有雾上山又系乜都睇唔到。 系啊，好似上两个星期咪就系上呢个九牙岭，哇！我喺啲云入边嘅， 好蒙啊，同我个姓一样，好蒙啊，真系都唔知点算啦吓。咁啊， 不过唔紧要，你蒙得嚟之后会亮噶嘛。 希望啦，但系睇下啲叫做楼市以至铺市嘅情况咧，其实近排咧都系 我未讲而家气温啊，20度相对湿度76%噶。 系啊，我话即系可能都同天。一样，依家地产嘅市道或者一个前景咧，大家即系你话跌咧，又跌唔到，真系好多落去。但系咧，你话喂好明朗咧，成个局面又未至于 系 真系有一种咧，哇，即系雾雾霾霾咁样咧，你又估佢唔到，佢又估你唔到。好多业主咧，其实譬如过年之前咧，谂住放租嗰啲咧，咁原先倾好晒咧，我有好多朋友都系谂住租啦，即系换过 office 啊，即系本身个 office 可能租8000蚊嘅，咁话依家。大佬，其他嘅业主肯减租，梗系换啦，咁平少少啦。啊，跟住咧，突然间过完年之后咧，大家 hold 住咗嗰个放租， 咁奇怪。 系啊，我有个朋友睇咗10间 office 啦，有8间咧，突然间都唔租咯。 咁奇怪， 系啊，呢、這个都系好前线 位喺边咧，真系 唔知可能有啲业主即系根据个叫做地产仲介，佢系咁样讲，佢话哦可能直情唔放租啦，即系可能睇探个后市嘅话，过多两个月成嚿嘢就卖咗佢咯，就连租约都唔连啦，费事烦，即系成嚿嘢可能200万咁啊卖咗佢咯，即系嗰啲工厂大厦嗰啲工厦嗰啲 office 咁样，咁所以都即系唔知系咪可以都俾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一啲资讯啦。今日咧呢个房地产达人咧就讲多少少铺嘅东西。 哦，咁啊啱啦，铺同埋楼啊呢啲咁样嘅有关相关嘅嘢咧，而家咁大雾啊， 系 靠你蒙蔚亮拨开云雾见青天啊！ 靠佢啊，我何德何能啊？你啊，听听佢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到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大学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近排好多嘅报道出嚟啦，都话铺市咧就重返啊2003年咧沙士嘅水平。咁啊，今年咧首两个月嘅吉铺咧有689间，目前为止啦，咁样咁哇都几夸张下吓。咁啊，见到喂有啲食肆，特别有啲酒楼咧，都真系哇老牌嗰啲酒楼啊，香港仔嗰啲咧。喂，唔玩啦，嗰隻船都唔玩啦，咁样明明有间嘅叫做咩上市公司去支援佢，佢都喂唔玩住咯，咁真係吓怕咗好多咧投资商铺嘅朋友仔啦。咁关于咧嗱铺咧，我哋就比较少讲吓地铺方面。嗱，我哋先从啊叫做业主方面啊去分析下啦，转个头就再喺租客嘅层面分析下。好，交俾你啦，Joyce。 其实呢如果从业主角度呢就啱晒啦，啱啱呢我就同一铺王食饭啦，铺王客咁。咁呢佢呢就都有同我讲呢，即係而家佢哋手头上好多嘅铺啦，咁呢但係呢就亦都係真係有好多嘅租户呢係要求减租嘅。咁呢我地咁睇啦，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呢好多嘅业主呢都好好，即係已经呢喺好快脆呢，即係见到环境一转世嘅时候呢已经主动减租。咁当然啦，减幅呢就唔係话好多啊，唔係话哇减半或者以上或者免租係唔会嘅，即係可能减一两成啊几成都会有嘅。咁其实呢已经舒缓咗好多嘅小商户啦，咁但係当然大商户呢减一成两成或者三成其实真係又未必好帮到手。尤其是有啲行业呢佢哋话啦主要做一啲遊客嘅生意咧，嗰啲係重災區啊。其實佢哋原來咧唔係話今日先係叫做捱嘅時間啦。其實上年咧佢哋已經係捱打時間啦。咁捱到今日咧，其實都係希望咧會回轉啦。咁點知咧，即係見到咁嘅形勢，更加其實今時今日已經即係近乎啦，即係冇乜遊客咁滯嘅時候咧，咁佢哋即係唔玩啊，交翻條鎖匙出嚟啊，咁要走啦。咁係明白嘅，即係連啲鋪嘅業主都明白嘅。咁你話會唔會有其他租客可以承接咧？佢哋都話咧，如果一啲咧，即係夜市食肆啦，就幾難揾到新嘅商户承接。咁佢哋而家都其實進入寒冬期啊，佢哋都話冇辦法，而家唔係話減價就會有人承接咯。以前咧係減價咧都會有人接得到嘅，而家佢哋係嚇怕咗嚇，即係同2003年分別就係2003年當年咧，我哋唔係好多嘅遊客自由行，咁本身咧個租價咧冇今日咁貴，咁即係話咧，無論係嗰、那個即係鋪個價格啦，或者個租金價格啦，可能當年嚇佢哋係租20万。咁但係今日佢哋嗰個即係成層嘅，譬如酒樓咁樣係租100万，咁變咗咧，你一冇咗嗰個旅遊業咧，其實一定要佢哋即時止血啦，即係個租户。咁而嗰、那個即係當然啦，鋪個業主咧，如果佢係一早買落咧，就冇乜損失啦。如果佢近排先買咧，其實佢都好慘嘅，佢都用個貴價去接貨，跟住去供樓。咁所以兩者都相失嘅。咁但係呢段時間無可厚非啦。咁當然啦，最有利係邊個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想投資鋪位嘅人士啦。因為確實我見到以前咧啲鋪位係得一兩厘嘅。今日咧，我已經見到咧，有鋪位咧已經去到咧3-4厘啦。咁其實3-4厘即係話佢減咗價，而個租金咧仲未回落，係啦。咁因為始終呢段時間咧係一個即係調整期。 咁你話調整到幾時呢，就真係要睇成個大環境啦，即係其實係關注有冇遊客啦。因為以往呢03年比對啦，其實就香港本土嘅人呢都冇辦法可以推翻高嗰個經濟，令到成個即係經濟運行返啊，上升軌啊，行返呢條路。咁只有呢，嘩，一大堆自由行一路嚟，整個世界不同了，咁樣即係整個環境呢即係變化啦，樓價即刻推高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幾時放返人返落嚟，呢個係關鍵。幾時即係停止即係個疫情再蔓延，亦都又係另外一個關鍵囉。咁呢個就係業主嗰邊啦。當然啦，反觀租户啦，其實租户呢就當然俾咗咁多裝修，其實都好肉赤啦。咁我都有問過，即係話哇會唔會好嘥呀，咁佢覺得即係止血緊要過呢喺度即係牛住，即係你話裝修嘅即係一兩百萬小問題，但佢租金嘅都一兩百萬，咁所以呢好多租户寧願即刻就唔好似之前咁樣呢死守啊。死守其實對長遠啦，即係其實佢哋仲有力度嘅，我睇到即係唔係冇咗，或者或者好似以前咁啦，好多人啊即係失業遣散，而家佢哋咧好少呢啲情況發生啊，見啊全部咧即係啲僱主啦都會真係出曬糧喎，真係都呢個即係冇咁多呢啲聲音，咁其實而家個實力上面咧啲租户又強咗，同埋咧喺嗰個危機處理裏面咧，佢哋亦都係即係快捷咗，咁所以就唔使繼續咧，就俾租金啊，即係俾租金業主止咗，業主反而咧就俾翻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夥計，咁啊，起碼咧下次再東山再起咧，再埋班咧，即刻可以再做到咯。 係啊，咁啊，東山再起都係特別係飲食業好常出現嘅，即係改過個名又嚟過啊，咁樣揾過間鋪頭又嚟過，咁啲酒樓好，餐廳好啊，咁啊，希望同步過冬啦。咁頭先都喺兩方面讲咗啦，咁阿 Joyce 嘅资讯好 update 啦，因为嚟自铺王啊，咁啊佢应该系最前线、最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业主，以至咧好多唔同嘅租客咁样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就睇下呢个系咪一个机遇啦，定还是咧呢段时间咧仲系比较防守少少啊，特别喺租铺啊或者地铺嘅一啲投资项目嗰度啦，咁啊可能都观察一下先啦，因为你嚟紧香港依家都唔系净系香港独善其身啊，你睇到个环球嘅经济咧都有机会下行嘅迹象都有出现到，咁就大家静观其变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我哋下个礼拜咧再倾啩。 晨光大学。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呢个天气头先听阿 Barbie 讲咧，都有女士又觉得有少少冻冻地啦， 系啊，咁啊可能着翻件风褛仔或者 褛褛佢啦， 围翻条颈巾薄少少咧，咁都 OK 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联储局再度紧急减息一厘，并且大规模重启量宽措施，未能够稳定市场信心，忧虑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美股三大指数急泻12%至近13%收市，创1987年嚟十月以嚟嘅最大单日跌幅。美股初段再度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15分钟，系近两星期以嚟第三次熔断。美市跌幅加剧，道琼斯指数一度跌超过3000点， 最终全日跌2997点，收报20188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蔓延，全国确诊个案增至3774宗。东岸三州联手采取抗疫措施，禁止所有涉及50人或者以上的聚会。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宣布关闭戏院、赌场、健身中心和酒吧等多人聚集的场所，餐厅全面禁止堂食，只能够提供外卖和送餐上门服务。三个州长在一个电子简报会上联合批评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对抗疫情欠缺能力，三个州要自行联手制定政策，包括应下令学校停课、关闭图书馆、博物馆、百老汇剧院和旅游景点自由神像等。新泽西州更加要求居民每晚8点至早上5点留在家中，除了紧急情况之外都不得外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七大工业国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他建议对非欧盟人士实施30日的临时入境限制，暂停非必要的旅游。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限制国民外出，措施维持至少15日，只有翻工和到超市购物才获准外出。加拿大宣布禁止非公民入境，美国公民获得豁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2-3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咁多条隧道，只是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其余的隧道都是正常。在路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进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果栏。另外土瓜湾有沙中线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天光道又转入去合一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无拘无束，翱翔万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飞天梦。为求实现梦想，不少发明家制造出千奇百怪的飞行器，当中有成功，亦有失败。一连七集，一飞冲天，会同你穿梭过8年前前人走过的每段路，细看人类怎样可以振翅高飞。一飞冲天，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幼儿组冠军卢思晴的故事啦。 最珍贵的就是我家人啦，各位小朋友，你们都揽上家人，锡他们一啖啦。 3岁或者以上就读幼儿园或者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幼儿组的，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盼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啦吓。 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啊，琴日睇新闻片段咧，得三笪地方系会有人排队嘅啫。想听下边一笪地方先，最近香港嘅地方。 最近香港啊， 就系上海嘅主题乐园啊，有个迪字嗰个主题乐 园，系、哦、啊，好似开翻喎。 系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呢、這个时间，突然一个话开翻。 疫情影响啦，全球咧六间嘅迪士尼乐园咧，先后啊休团啦吓。咁啊，但系咧，呢个内地嘅疫情就相对缓和啲啦。嗱，根据报道系咁样讲、 嗯， 所以上海咧就作为第一个试点恢复营运啊。咁啊，上个星期咧，礼拜六日咧就开翻啦。咁啊，吸引到大量系大量嘅游客咧，无惧疫情入场， 人群即刻聚集。我自己记得咧，喺本港嘅呢个乐园咧，佢、 嗯、 哋都话到会视乎翻个情况啦。第一，佢哋如果系开嘅时候咧，咁啊，寻日一啲嘅新闻报道亦都话到佢哋会实施人潮管制啦，即系控制入园嘅人数，以及咧就入园嘅时候咧就会量度体温咁样。 系不过睇到可能喺 indoor 即系室内嘅地方有控制啦，但系室外嘅地方咧就完全即系喺排队嘅过程人贴人，你知。內地的朋友排隊是排到很貼的嘛， 為什麼有這個文化呢？真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排隊呢，其實 我自己個人、啊、我是很喜歡呢留下三至四個人的空間位置。 你小時候有沒有試過排隊上班房、啊、小學的時候 有 要會怎樣、啊、你跟前面的堂學 不是都是留一些距離的， 會度一個手位的距離的、 啊、 你記不記得會這樣的、會度一度手位的 在個 lobby 還是在個操場 操場 系啦，就会度个守卫咯。 系啦，度个守卫，跟住就有个守卫，跟住慢慢步入班房嘛。我好记得呢个画面嘅咁样。咁但系，所以可能香港人咧就惯咗有一个守卫嘅距离，系个距离。 系 你太贴咧，就好唔自在啊！ 即 系有啲人突然间，即系真系噶，去到世界各地咧，突然间唔好讲咩地方玩啊，每次咧要排队轮候入去一啲景点好，一啲买嘢嘅地方好咧，后边一有人咧好贴我咧，我就好不安噶。 佢哋嗰度嗰只叫咩？没有，佢哋惊人插队，佢哋咁讲嘅。 系啊， 但我哋就话惊人摄入去啦，系咪先？ 其实呢个世界冇咁多人会真系咁。不要脸咁样喺你面前打尖噶嘛，同埋人哋围好晒噶嘛，即系俾你排队嗰条通道。 我哋成长嘅地方咧，系好少人咁样去到打尖嘅，但我哋唔可以排除其他唔同嘅地区嘅朋友咧，佢哋系会咁样打尖，而为咗防范人打尖， 佢就好似大佬啊，我真系唔得，后边有个人好贴住你咁贴住贴住。 大佬啊，我老婆都未必会下咁样黐住我排队啦，系咪、 啊？ 分开排啦， 所以。 搞错、 欸！我有试过叫后边嘅，唔系、 啊、 我有试过同叫后边嘅朋友可唔可以后少少、 啊？我都有试过啦，佢唔理噶。我讲过嗰个系唔理的。 咁唯有就系将自己嘅一啲随身物品摆后少少，令到佢贴唔到你咁多。即系譬如我终于明点解咁多人中意孭背囊，我就麻麻地中意孭背囊。 但系孭背囊又。我自己 我中意咩执咩袋多啲嘅，真系要大袋 又惊人攞， 系咁啊！总之，好多呢啲情况啦。咁但系点解无端讲人贴人排队有问题咧？如果你系人贴人排队嘅话咧，其实你喺餐厅出边个餐厅未排队，你而家见到位数都起码有30人喺度排队啦。咁、 啊、 你咁贴排队，其实人哋啲飞沫 啊， 有机会都会 有冇戴口罩、你目测佢哋嗰啲图片 有嘅，系啦，有戴口罩嘅。咁但系都系好集中噶嘛，咁啊。睇到個報道就係園內嘅餐廳已經出現人龍啦，連咧 D 店铺啊，即系商店咧，亦都要轮候咗十多分钟先可以入到去入面去购物啦。咁啊，原先嘅商店咧，因为疫情嘅情况咧，限制咧每次只系容许70名嘅顾客咧同时喺间铺头入面 shopping 嘅啫。咁啊，亦都要求咧客人入店之前咧系要消毒洗手咁样咯。咁呢啲系比较好啲嘅方法嚟嘅。我真系觉得比较好啲嘅方法，其实。说穿了，不是不给大家买东西，不是不给大家玩，但是最后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没事咯。因为都是那句，你不是只是顾着自己的嘛。今天如果你的那个社区或者那个乐园爆发呢，其实是整个骨干或者整条支线你都要，即是好像审犯咁样，喂、哎、你接触过边个，你接触过边个，你接触过嗰啲人呢要隔离或者要 check 有冇事咁样。依家系咁样做紧噶嘛， 会喺个 board 嗰度画咗棵树出嚟噶嘛，而家 系啦，咁样所以就大家要注意翻咯。咁你话喂，另一个排队嘅地方喺边度咧？就喺阿姆斯特丹， 荷兰哦，喺荷兰买嘢啊嘛，佢哋喺度。 喂，佢哋喺度 个鬼系排队排一个咖啡， 系咁咧。呢个荷兰咧就下令啦。即係自己嘅國內咧，所有嘅學校咧、食肆啦、酒吧啦、紅燈區啊，甚至咧大麻零售店咧，呢啲娛樂設施咧就全面關閉，去到下個月咧6日先可以咧有機會開翻啊嚇！咁大批民眾咧趕住去邊啊？你以為咧即係好似美國啲民眾買唔係咪買下廁紙先？係咪買下糧食先咁啊？並唔係啊嚇！咁佢哋咧就去呢個大麻店嗰度咧就排隊啦，咁啊見到咧每一間大麻店平均都有80人喺度排緊隊啊，咁啊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梗係覺得匪夷所思啦。 佢哋喺嗰間咖啡店嗰度買大麻㗎？ 唔知有好多指定嘅地方。嗱，荷蘭我真係冇去過， 荷蘭 不過即係你見到咧因應疫情咧，每個地方每個國家咧都有唔同嘅。有趣嘅事件，嗱，譬如荷蘭呢個係世界嘅奇聞嚟啦，即係你唔係排隊買口罩，唔係排隊買紙巾，唔係排隊買糧食，你係買一啲即係精神類嘅藥物啦。喺佢哋覺得嚟講係咪先？因為佢哋合法噶嘛，係咪先？ 佢哋 精神類嘅藥物啦。咁你話喂意大利咁點啊？意大利咧，我琴日又見到有啲圖片喎。咁咧就係話佢哋咧去搶救食物嘅時候咧，喺個超級市場咧就係唯獨咧。有菠萝嗰款嘅 pizza 咧，系完全冇人买嘅，即系嗰个传说叫夏威夷 pizza， 因为咧意大利人觉得咧，将菠萝放落 pizza 嗰度咧，系将成个 pizza 嘅原意咧系毁于一旦。 哦， 究竟系边个 genius 将菠萝摆落 pizza 嗰度？佢哋系零屎啊，都不食呢个有菠萝嘅 pizza， 所以 其实佢哋喜欢嘅连 wasabi 都可以挤上去嘅。 咁佢哋又唔 试下啊嘛？ 佢哋忠于传统咯，觉得系啊。咁好明显，即系呢个加菠萝嘅食法咧，夏威夷 pizza 啊嘛。夏威夷喺边度啊？喺美国啊嘛。系就系美国将佢嗰样嘢改变咗 ，twist 咗，跟住所以咧，意大利人咧就喺个超级市场嗰度咧，就一啲都唔去。去食呢一個叫做有菠蘿嘅 pizza 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你睇到各個地方咧都有因應啊疫情咧有唔同嘅叫做措施啦， 係嘅係嘅係。 咁啊就連咧拉斯維加斯嘅一啲 賭城 係啦，著名嘅賭場咧咁都 封咗啊， 係啦咁。因为其实呢件事都几轰动噶，你拉斯维加斯系不夜天嚟噶嘛。 哇！咁如果啲朋友要赌嘅要翻澳门咯，而家。 系啊， 澳门又陆陆续续开翻， 可能系，但系究竟有啲乜嘢人系咁职业到赌？ 我真系唔知啊，我唔系嗰个界边啊，我真系唔系嗰个界边。 佢唔系专业赌徒啊，佢职业赌徒，即系佢个 job 嗰度咧，或者佢问佢，即系你入境嘅时候问你做啲咩咧？佢可能寫賭徒咁樣，咁 入境寫觀光啦，我估嗰啲係嘛？ 我都唔知道。咁你如果唔係點會喺拉斯維加斯冇得賭啊？咁去邊度賭啊？我去翻澳門啦、啊，咁樣咁去賭啊！真係都係啦，即係講翻句正經啊，唔鼓勵即係嗰啲大麻啊，唔鼓勵嗰啲賭博啦。不過呢啲就係世界間。 發生緊嘅事，同大家去講翻聲咁樣。咁你話喂拉斯維加斯，譬如永利啊、美高梅嗰啲咧，都關門大吉㗎啦咁樣。但係澳洲方面嘅皇冠賭場咧就照開嘅，咁但係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隔離措施啦。佢哋聲稱咁樣，包括咧停用部分嘅賭博機啦，咁啊電子嘅賭台咧都要叫做15分鐘抹一次啊，用啲酒精去清潔啊，俾要啲賭客咧同賭客之間保持距離啊，同時咧就禁止賭台後邊咧有啲朋友仔站立圍觀咁樣。 哦，嗰啲旁邊殼冇曬啦。 係啦，嗰啲都唔得。你賭就坐落嚟，你唔賭咧就唔好圍住張台咁樣咯。咁啊，呢個都係聞所未聞啊！ 哦，而家啲老千黨都出唔到術咯，即係冇得大家嚟圍威威。 冇噶啦，唔係咁好少出老千嚟㗎。 咁講啫，咁講啫，加啲趣味性 係啊，加啱嘅。咁你講開趣味性，你知唔知一張賭台咧有幾多個閉路電視望住一張賭台？ 我唔識㗎，我連投注嗰個密碼我都忘記咗。 唔係唔係，即係張賭台你當玩呢個廿一點咁樣啦。 我唔識，我冇 去。咁大概咧就有十五個閉路電視， 去 睇住一張賭台。嗰十五個閉路電視仲要係冇零死角嘅，係啦。咁所以 因為十五個啊嘛， 係啦。咁佢有十五個，同埋佢用緊嗰啲係罩式啊，即係半球式嗰啲叫閉路電視咧。咁嗰啲係冇死角可言噶嘛，即係連隔離張台都睇到。佢除咗睇呢一張台，其實仲睇埋隔離嗰張台， 即係打包圍咁樣。 係啦，所以咧其實。 单眼佬单眼都冇用啊！ 系啦，其他除非你真系好似赌圣咁样啦，识特异功能啦， 睇穿 因为特异功能啊， 或者有个唔知咩显影隐形眼镜。 嗱，你特异功能其实唔系出千嚟，你真系有异能喎，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你好似 X-Man 咁样咁你系啦，咁嗰个唔系出，即系出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出蛊惑嗰个咧就系、是、啊，其实咧我手上咧就有四只烟嘅代埋，跟住咧就点样换牌嗱，嗰啲我就觉得系有少少 嗰只出千啊。 系啦，不过今日朝头早 或者数学家 系啦， 好叻嘅数学家咧，其实赌场都会禁止佢哋入去。 系啦，因为 佢哋 计 啲 probability 实在太叻啦。 系啦，咁当然今朝唔系讲黄赌毒啦，就系话俾你听，喂，就连黄赌毒啊，嗰啲咁地下啲咁地下嘅产业啊，都未必搞得掂。咁所以咧，即系呢段时间大家都自求多福啦。系啊，咁啊，希望。即是大家共同進去之餘呢都希望同步渡過呢一個疫情。 所以你特別朝頭早嘅時候搵嚟一首嘅歌曲㗎，佢哋係嚟自一隊本地嘅樂團組合。Color 加上就係 Candy, 有口音。身後搵嚟20度一首嘅作品進退。 雙腿太重追不到太陽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惯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筑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多 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青红更青，存在心的之隔，哪里会埋头送你，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康庄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早上的时间再看看天气，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4度，今天夜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指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早 sport 到你。 早晨，今日讲下咧，世界各地嘅球赛啦，其实好多嘅联赛咧都已经停止咗噶啦，咁停到几时咧就要等另行公布啊。不过咧，最前瞻啊吓，澳洲嘅足总又宣布咧，经过同球会开会商议之后咧，决定澳职咧常规赛咧如常进行， 哦系啊， 其余嘅赛事咧都会咧闭门举行作赛咁样啊，咁睇到呢个方法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走出生天呢，定还是是如果球员和球员之间去感染又怎样呢，那是不是真的入了波的时候大家都不庆祝啊，不拥抱啊，或者不揽头揽颈啊就可以没事呢，我有少少少少怀疑， 冇人知啊。喂，不过如果你讲开好多嘅联赛停嘅话，不如我哋倾倾啦。呢个就系英超啦，英超星期四嘅时间咧，有二十间嘅球会咧，佢哋将会举行呢个会议，决定咧今季何去何从。哇，呢个好大嘅问号啦。因为咧嗱，其实而家佢哋又话声称咧有希望搞公投啦。个公投就系咩咧？就系讲呢个今年啊英超呢一个联赛到底系取消个冠军。定还是用现有的分数去到咧，就而家现有分数而家俾利物浦啦，系咪先？俾咗佢咧咁样。如果你话无端端话喂，不如今届取消咗佢啦，哇！咁利物浦真系喊三声喎，欧联啱先输完。 即其实理论上就唔会取消，因为咧 牵一发二甲试过嘛之前。 系啊，但系因为牵一发会动全身嘅，讲紧乜嘢咧？就系、是、咁好啦，你如果取消咗英超。嘅賽果啦，我當所有大家當叫做粉筆字抹咗佢咁樣啊，冇冠軍嘅，或者冠軍係咪呢幾隊啊？同埋你去到第三、第四位，其實爭緊嗰啲歐洲賽嘅席位咁啊，歐聯有邊個打？點解我爭兩場？到呢一刻為止， 係啊， 條死線去咗呢一度嘅，會突然間你唔俾我李斯特城之後嗰十場都踢得衰㗎、啊，跟住突然間求其講一隊啦，即係狼隊。哇！踢得超好、啊，跟住連贏十場，跟住佢又可以下年繼續有得踢歐洲賽咁、啊、樣，咁都得噶嘛？咁、 呢啲就全部都係考量，同埋你知道，你都知道啦。有一踢歐洲賽，個贊助又會多啲，啊，門票收益又會多啲，所有都係關錢事嘅嘢。 咁梗係啦， 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傾得掂嘅。如果你話取消嘅話，延期呢，我覺得個機率咧就最大。不過延到幾時咧？呢，個又係大家一個 unknown 咯，一個未知數出嚟咯。 係啊，好多嘅未知數喺度啊。咁啊，頭先阿 O 都講得好啱啊。咁啊，英超嘅比賽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嗰個嘅轉播權啊。咁啊，令到可以咧就球會得以咧就係生存嘅。咁啊，而家連波都冇得踢咧，其實好多球會咧叫苦連天，因為咧直頭啊連收入都冇。咁啊，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好想快啲咧就解決啦。啊，到底今季嘅無論係英超、英冠定还是其他联即系其他级别嘅赛事咧，个情况到底系点咧？咁啊，好想就知道啦。咁啊，会唔会咧就系利物浦突然之间话俾喂啊，搞掂啦，开完会啦，封王咁样，唔知道啊。嗱，星期四咧就有个会议嘅。咁啊，德国联赛方面咧，咁亦都会喺星期一嘅时间就宣布啦，德甲德乙咧就继续停赛啦，直至到咧就系四月二号嘅。咁啊，而且咧嗰个其他国家方面啦，嗱西甲方面，又因為咧，即係譬如皇家馬德里個嗰個訓練場咧，又話有疫症又成啦，即係喺呢一個嘅籃球部嗰邊，咁啊，甚至乎咧，而家意大利方面啦，亦都有一啲年輕嘅叫做足球隊教練咧，亦都就係因為呢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咧而離世嘅，咁啊，令到呢一個嘅疫情咧，好多人咧就繼續咧就係擔心落去啦咁樣。 咁你話亞洲方面，譬如J League 咁樣啦，目標就係4月3號重開啦。不過都要等咧25號，即係3月25號下個星期三咧開會決定咧先會知道嘅。咁啊，美職聯就停到4月12號啦。咁啊，頭先講澳職就閉門作賽啦。咁你話閉門作賽，仲有咩地方都係閉門作賽啊？即係巴西都係閉門作賽嘅。咁阿保地花高咧嘅球星啊，日本嘅球員啊，本田貴佑咧，终于就处置亮相啦，不过就第一场比赛咧就系冇人睇啦，因为闭门作赛啊嘛，咁所以就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咗咯，究竟件事会系点去发酵咧，或者疫情嘅情况又系点咧？大家其实都系好被动嘅，即系冇得去主动去解决一啲嘢， 系啦， 所有嘢都系即系。四个字啦，听天由命。 冇错啦，咁除咗联赛之外咧，仲有一啲比较上大型啲嘅叫做综合比赛啦，譬如咧就系欧联同埋欧霸，仲有咧就系欧洲国家杯，都有啲消息啊。英国广播公司咧就报道啦，为咗令到赛季得以完成啊，原定六月举行嘅欧国杯啊，将会咧推迟啦。咁而欧联以及欧霸杯啊，就有可能咧缩小规模，咁以迷你锦标赛嘅形式咧就去分呢一个胜负噶。欧联同埋欧霸杯嘅比赛暂停之前咧，都踢到最后16强嘅，包括就决赛之内，咁啊，仲有咧就系六个比赛日咧就要进行，咁啊，根据报道讲啊，之后嘅八强同埋四强赛事，如果唔再踢两回合，系以一场过嘅话咧，将可以令到赛程得以减少，咁啊，避免啊复赛之后咧球坛出现过多嘅挤拥嘅情况，咁啊，另外为咗减少球员外出比赛承受嘅风险，咁啊，以及确保啊对国内联赛影响减至最低，余下嘅赛事可以咧集中喺主办嘅城市，即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同埋波兰方面噶。意大利方面较早的时候都已经就要求了推迟举行就欧洲国家杯的决赛周，以方便就完成意甲的联赛。英超方面的名人堂也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严重，决定就是取消的。与此同时间要看这个东京奥运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东京奥组委方面为了应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现在都说到了这个火炬传递方面，火炬接力的运动员是需要戴上口罩的，以防止就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原则上他们也都会要求所有的叫做火炬传递手啦，喺进行佢哋嘅，虽然都系好短，咁可能几百米咁，但系都需要咧就系量度呢一个体温。如果体温啊高出37.5度或者更高嘅话咧，就会要求咧就撤离噶。咁佢哋话到话喺成个嘅接力入边啦，佢哋都系希望咧做得系更加卫生干净嘅。咁日本國內啊，根據翻咧就日刊 Sports 嘅報道啦，亦都話到有越嚟越多嘅聲音咧，都會要求咧就日本政府就不如諗下會唔會延遲一年或者兩年先至舉行呢一個嘅奧運咧？我哋都等新消息啊！ 疫情欠缺能力，三個州要自行聯手制定政策，包括已經下令學校停課、關閉圖書館、博物館、百老匯劇院同旅遊景點自由神像等。新澤西州更加要求居民每晚8点至早上5点留在家中，除了紧急情况之外都不得外出。

喂，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电话收得清唔清啊？而家 好清楚啊， 好清 啊，好靓 啊， 把声 系啊。唉，咁就好啦。唉，我哋咧要多啲咧同啲听众咧打招呼，同埋等佢听到我把声音先。 系啊。 一开始咧，啲听众朋友咧，即系实在太耐啦。我哋呢一个咁样嘅安排啊，成有冇两个月啊？ 有啊， 有啦， 有两个月啦，即系不经不觉喎，嗬。 系啊。 讲下讲下咁有两个月，所以咧开始大家咧最啲耐性咧就少咗啦。 嗯， 而家啲耐性少咗咧，就开始咧听到有啲嘅声音咧，啲听众咧就好 miss 我哋啲声音啊， 哦、 即系除咗咧成日就听到阿小白同阿 O 把声啦，已经听惯咗啦。咁、但系咧就唔成日都唔系好听到阿彭仔啦，同埋阿 Barbie 啊，或者朱海婷嘅声音咧，就咧有啲敏感啦。 哦，系啊， 系啦，开始有啲敏感啦。咁但系咧，我都想话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我哋為咗要減少呢一個咧直播室嘅人流啦、為咗咧要係同呢一個嘅病毒咧係要圍到佢啊，係咪？而家叫切斷佢， 係 唔好俾佢咧即係咁容易咧再傳開去咧。咁所以咧呢啲咁無奈嘅安排咧，我哋係需要忍耐一下嘅。咁啊，所以就要各位聽眾朋友咧，即係我哋一齊。同心抗疫啊嘛，咁、要喺唔同嘅环境啊，同埋呢个状态下咧，我哋都要多一点嘅耐性去叫做让呢啲嘅时间咧可以俾我哋去打败嗰个嘅病毒啊嘛，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啊，咁啊都要忍耐多一阵啦、希望可以尽快咧就经常都可以喺呢个咪前咧同大家咧直接对话，就唔需要咧。即系隔住个电话咁咯， 系啊，咁啊，始终透过电话咧有一种啊隔靴搔痒嘅感觉啊，啊， 系啊，有啲系怪怪地嘅，咁但系亦都你又叫做打击唔到个广播啊，佢继续都系可以正常服务啊，不过系有点不一样咁解嘅啫。 系啊，咁啊，彭仔不如俾你报下。天气又点睇咧？啊， 咁大嘅挑战啊！ 唔系，OK 嘅，你一定得嘅，系啊。 嗱，睇有冇讲错先啊？我系咁讲嘅。嗱，天文台咧今日嘅香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4度。咁啊，今晚咧有微雨、哦，会吹呢一个和缓嘅东风。咁啊，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系有几阵骤雨嘅。周末期间又点咧？会天气温暖、哦，潮湿有雾啊。咦，但系潮湿我又唔系好中意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摄氏20度啦，20度，相对湿度74%嘅。 哇，全中啊！ 啱唔啱啊？ 啱啊，全中啊！ 啱 咁紧。 呢个互联网咧，即系可以通晒大家啲消息，几好啊！ 直情可以用完美去讲啦，点知啱咁？啱完美啊！ 咁啊，既然系咁就见好就收啦。 好，得。 因为我都想听下咧，邓星兴咧同阿 O 咧有啲咩分析啊？呢个财经。 好啊，唔该晒彭仔，转个头再同你倾过。 8:30再同你倾过。 好。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8:13啊，今日咧晨光财经第一线啦，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哇，咁即系熔断人生可以、 啊、 人生可以睇几多次熔断咧？我记得咧早几日啊，股神巴菲特咧先话喂，我咧人生以来咧我都89岁啦，睇到咧即系人生第一次熔断，点不知咧几日过去了，佢应该经历咗咧第4次嘅熔断啊， 89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咁啊 ，Kenny， 咁啊，熔断都仿佛成为咧，即系家常便饭嘅时候，个股市应该点睇啊？ 我谂咧，真系要今次要多谢阿鲍威尔啦。咁啊，特朗普就系叫鲍威尔方面咧，就系、是、要减息啊，要即系跟翻呢个系英国方面啊或者欧洲方面嗰个情况嘛。咁啊，结果佢真系减啊，仲要系即系突发性咁样减咗两次，每一次咧反而调翻转对个股市嚟讲咧带来更大嘅冲击添。咁啊，今次真系唔知帮咗特朗普定系害特朗普啊。咁啊，最主要我谂就因为市场上边咧就佢。因為撐兩日就係開聯儲個會議啦嘛，咁就係佢都冇等到咧，就係突然間咧就係減息啦，同埋仲要係重啟翻呢個買債啦，即係重啟翻呢個量化寬鬆嘅話咧，咁就令到市場更加恐慌，擔心就會唔會有一啲問題係即係嚟緊仲嚴重咧？會唔會話真係聯儲局覺得嗰個經濟方面咧嗰個係情況比預期想象中更加嚴峻咧？咁所以就要呢個係突發性減息嘅，咁呢個就都。即係都正常嘅，因為大家金融市場最擔心係不明朗啊嘛。咁如果你創造咗一啲不明朗出嚟嘅話咧，就更加令到市場更加係即係擔心添。同埋我覺得有個問題出現咗，就係話由應該由上個禮拜開始嘅，就其實本來大家覺得嗰個係疫症嘅問題方面咧，主要都係集中翻喺中國啊或者亞洲嘅區域嘅啫嘛。咁但係結果喺歐美方面咧都似乎擴散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就美國啊或者歐洲市場方面咧，就都有個好大嘅恐慌或者不明朗。咁所以令到咧啲投資者方面咧都係拋售一啲係資產嘅。咁就尤其是啲債券咧，即係之前大家都好中意買啲企業債啊或者啲比較優質嘅債券，但係呢啲。產品咧就唔同股票就冇咁流通嘅，咁所以當啲人一拋售呢啲債券嘅情況之下咧，尤其是好多時啲私人銀行方面咧，都會係提供一個係孖展一啲按揭俾啲債券嘅投資者，因為之前都係比較優質啊，同比較穩定嘅嘛。咁所以當一即係 call 孖展嘅時間嘅話，又個市場又唔係咁流通嘅話咧，就會產生一啲係比較即係。麥價比較闊啦，同埋咧跌勢比較急咯。咁我諗就聯儲局就擔心咧，就會唔會引致到一啲係流動性嘅問題嘅。所以咧，佢就喺嗰個問題未出現之前，或者未惡化之前咧，就希望注入一啲大量嘅流動性咧，嚟到解決避免呢個系統性嘅問題咯。咁但係市場可能會就喺短期裏邊咧，就更加擔心，因為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嘛。 係，咁但係對於喺經濟分析。嗰、那個層面啦，其實依家咧全球嘅股市咧，係咪已經咧叫做股災咧？如果係嘅話咧，今次同2008年啦，以及咧98年嘅股災咧，有冇性質上嘅相似或者分別啦？咁啊個創傷好似嗱，齋睇熔斷嗰個情況，睇到美股咧就真係哇嗰種恐慌咧，就直情係即係爆炸性嘅恐慌嚟噶啦，可以話係。咁其實今次咁日做經濟分析又應該點睇咧？ 嗱，我覺得就同經濟或者係個股市方面，可能而家要分開兩面睇嘅，因為你睇翻美股方面咧，其實嗰個波動性咁大咧，就係、是、自從依個係一啲program trade 一啲機械人嘅交易咧就主導咗之後嘅話咧，其實你留意翻美股嗰個波動性係大咗好多，因為呢啲program trade 方面咧。佢就唔係人性化噶嘛，佢總之去到某一啲條件或者某一啲水平嘅話咧，就會係沽貨噶啦。咁佢就唔理究竟啊會唔會係一個短暫嘅問題啊，或者會唔會係一啲情緒化而導致到恐慌性拋售嘅問題。總之咧，佢就個指令一指下到嘅話咧，佢就繼續係拋售嘅。咁所以留意翻咧，美股其實而家個波幅係大好多，大上大落嘅。調翻轉上個禮拜一反彈嗰陣時，都可以反彈成千幾兩千點嘅啫嘛。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咧，大家留意翻咧嗰個波動性方面咧，其實可能會越嚟越大嘅，呢樣嘢就唔可以忽視咯。咁咧第二嘅經濟面方面咧，其實而家同08年上面咧好有好大程度上唔同嘅，因為睇翻08年嗰陣時咧，個係金融危機啊嘛，就係當時好多嘅衍生產品啊，或者高槓桿嘅產品啊，突然間因為資金鏈斷裂，就導致到咧。好多嘅交收方面咧就未能够完成啦，甚至乎有一个系叫交易对手风险啦，咁令到市场运作唔到。但系今次系疫情导致到大家担心嗰啲经济活动而系停顿或者系有受到影响，而系导致经济有机会咧就系出现一个衰退，短期衰退。 咁所以個情況有啲係唔合嘅。咁上一次就量化寬鬆啦，注入流動性方面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咁今次咧就真係要等個疫情咧就係、慢慢過去啦。咁令到啲經濟活動恢復翻啦。咁令到啲人流啊、貨流方面咧活動翻咧，就先至會解決到呢個問題咯。 係，因為你睇到佢哋出盡法寶噶啦。如果用翻哆啦 A 夢同埋叮當嗰個年代，佢乜嘢都攞曬出嚟。喂，量寬又試過，咁啊人行又降準，跟住又減息，乜嘢佢都出曬噶啦。咁都真係冇乜符 fit。咁好似 Kenny 咁樣講，應該咧就真係要疫情有啲解藥啊，或者真係研究到一種喂新嘅藥物出嚟，話喂冇事啦咁樣係咪？咁可能幫到手。 唔使去到咁耐嘅，因为嗱，头先提到啦，就系、是、因为你呢啲流动性系唔能够杀菌嘅，唔能够杀病毒噶嘛，咁一定要系嗰个系新增嘅个案慢慢系减少。你话系咪要到零咧？咁诶，又唔使咁极端嘅，因为你睇翻内地嘅情况就有个参考俾你睇到啦。咁由一个即系最严重最增长最劲，开始慢慢系放慢啦，但系都有嘅。你而家见到内地仲有新增个案噶嘛？但系。已經係做咗一啲係行動之後嘅話咧，可以令到嗰個係復工啦、復產啦、經濟活動方面一慢慢開始恢復翻正常啦，咁就已經可以令到個市況係舒緩噶啦嘛。 咁所以就要睇住啦。咁啊，睇完美股方面咧，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啦。咁啊，港股近排都好難去獨善其身噶啦。咁但係今日有冇機會港股嘅走向啦？冇跟美股跌咁多咧，因為好多朋友都預測，即係未必跟得足嘅咁樣。因為而且依家好似彷彿中國內地以至香港，喂冇咁有事咯咁樣。喂，我而家買緊嗰啲，即係譬如叫做公用股，其实唔系好喐，唔系好搞到啫。我广灯中电嗰啲，喂，唔关事嘅。有冇呢一个突然间嘅理性爆出嚟，令到港股今日叫做喂唔使惊字咁样咧？ 其实港股相对嚟讲咧，就算呢一排都系比较美股系冇咁波动嘅讲真，因为港股其实之前都讲过啦，佢因为嗰个问题已经率先系跌咗啦嘛，已经之前喺农历年初嗰时已经系反映紧呢啲问题噶啦嘛，但系同埋都系睇翻内地嘅情况，已经系我哋可以当系高峰期系过咗噶啦嘛，而家开始慢慢系叫做 slow down 同埋开始复工啊嘛，但系欧美系而家先至开始发生呢个问题啊嘛，即系我哋其实去欧美系 copy 翻。之前我哋經歷過嘅情況啫嘛，咁我哋都已經經歷過一大陣啦，咁我哋而家又重新再經歷過噶嘛，咁所以都會有影響會跌，但係咧一定嗰、那個走勢方面咧會相對嚟講會比較好啲咯。咁同埋都係嗰句啦，即係投資股票、投資任何資產市場都係啦，其實都係短期嗰當時大家都會受到一個恐慌情緒影響嘅，但係咧你以後過咗之後嘅話咧，你即係問一下呢個問題係咪會解決得到嘅先？咁同埋個時間係有幾耐嘅？咁如果當嗰個係問題，其實係解決得到嘅話咧，咁其實事後你睇翻而家，就實在大家太過恐慌咯。 咁資金都要揾位拍嘅，咁近排拍落邊一度好啊？即係早上個禮拜都話，喂啲黃金 ETF 都 OK 喎，依家又好似麻麻地咁，跟住喂如果拍去債市，咁又好似麻麻地喎，咁係咪應該拍翻去啲內銀股嗰度會穩陣啲啊 ，Kenny？ 嗱，內人相對會穩陣嘅，因為頭先講啦，內地嘅情況叫做慢慢改善啦，同埋內地方面咧，就其實有已經開始做一啲好多嘅政策，包括呢個係貨幣政策啦，同埋嚟緊係財政政策啦，嚟到去追翻咧就係第一季或者第二季方面嘅經濟嘅問題。咁尤其是內地嗰啲政策嘅力度就唔可以睇少嘛，就唔同歐美嘅，即係內地嘅政策要做嘅，咁可能就真係可以大家集中火力去做到嗰樣嘢嘅。咁所以內人咧相對嚟講就會穩定啲，咁尤其是佢哋個股值又唔貴啦，息率又夠高嘅，咁所以個抗跌能力相對係高啲咯。咁但我覺得就投資者唔好話，哎呀，即係一定要揾啲避險嘅，即係。呢、这個如果大家覺得呢個係疫情係一個短暫嘅，你唔好就夾 硬要揾一啲嘢嚟到去喺住而家要避咗落去，反而調翻轉啦。我自己覺得要諗下，究竟疫情過去咗之後啦，當經濟活動正常翻之後啦，邊一啲股份、邊一啲行業方面咧係會繼續受惠咧，會繼續喺個恢復翻正常咧，就反而趁一啲即係跌得好勁嘅，就吸納翻一啲係。将来会是好翻嘅股份就仲实际 系啊，帮啲投资者答下 Kenny 呢个问题先，内需股系咪帮到手啊？咁样 內西港係，不過而家呢個位置就係未定嘅，所以我就覺得可以睇定少少，同埋或者採取分段吸納咯。咁、 嗯、 另外新經濟類股份咧，就一定係會受惠翻嘅，但係都係要等佢穩定咗先買咯。 係，你諗下阿里巴巴跌到落去差唔多招股價喎，咁你當年大家想買嘅時候又話抽幾手都抽唔到，依家跌到落去招股價，啲人又覺得哎可能會唔驚嘅咁樣，或者啊，所以散股民有陣時啲心理戰啊嚇方面都要打得好一啲 啊。控制自己嗰个情绪，就唔好被市场影响咯。 系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星期倾过。嗯，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在疫症期間來說，其實大家都是對這個疫情的發展是有一個很高的警覺性，因為一般的安老院舍其實的長者在疫症的初期，其實我們都已經是盡量避免老人家是外出的，有機會將這個病毒帶入院舍，很多時候是一些訪客啦、員工啦，所以我們是希望盡量是避免太多的人流到訪院舍的。我們理解就是在這段時間來說，有很多家人或者甚至老人家來說，其實都是因為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其實有些不安的，是的，甚至有一些情緒的問題。那我們只不過是盡量希望呢，就說老人家譬如以往有很多的長者的家人呢，他每天都要到訪院舍的，而且是在院舍打鬧的時間比較長的，勸喻翻一啲即係到訪嘅家人啦，盡量減少即係探訪嗰個次數。喺院舍方面嚟講咧，長者本身即係個人嗰個衞生方面啦，特別要注意嘅，即係幫老人家可能佩戴翻口罩啊，或者安排一啲醫生到訪，即係去診症啊咁樣。啲老人家其實佢真係需要去醫院診症嘅，係啦，甚至有啲老人家真係有啲特別嘅原因，佢需要即係陪同屋企人外出嘅，咁呢個其實都會係按照翻嗰個需要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洪爺爺要告訴你們的一件事。 話咁快講完股票 嚇。 又嚟， 彭爷爷啊，早晨， 噔噔噔，又翻嚟啦， 系啊， 即系打个八甲转，去一转厕所，跟住翻嚟又同大家做节目啦， 所以唔使惊， 开心啊， 听众啊，彭仔上半我哋左右， 上半在心啊， 系啦，广播路， 我经常都喺你哋嘅附近噶啦，听众朋友，喂，咁啊，今朝早咧，彭爷爷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咧，就系咧。香港咧都真係有好多咧好雇主喎、哦。 嗯。 呢啲好雇主咧，不論係佢係個即係佢嘅資金背景係來自呢一個嘅海外啊，定係還是本地啊，定、 啊、 還是內地咧？我相信咧，即係嚟得喺香港度開創佢哋嘅公司啦，做生意嘅人咧。即係照顧得或者係養住我哋呢一班咧香港打工仔女咧，都係好僱主嚟嘅，絕大部分 嚇、 我哋咁樣相信嚇。 冇錯。 啊，點解咧？我因為最近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咧，佢話翻俾我聽，咁佢係從事呢一個嘅叫係咪銀行業界咧？係啦。咁啊，因為咧就佢話俾我聽咧，大家喺度周圍去擔憂咧嗰啲嘅即係資源啊。同埋嗰啲物資啊，即係喺呢個疫情之下，大家需要嘅物資來來去去最熱門、 嗯、 最搶手、最多人擔憂咧，自己唔夠嘅嗰啲係叫做口罩啊，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嗱，我哋而家各人咧都應該係自己戴住自己嘅口罩啊。 係啊， 嗱咁啊，我哋啊，譬如香港電台啲員工翻到嚟，尤其是前線嗰啲，特別咧，我哋係會。照顧咧就譬如新聞部嘅同事啦，佢哋係特別需要一啲嘅裝備啦。 係啊，佢哋成日出入醫院啊嗰啲咧都辛苦啊。 邊啲啊？你講？ 即係新聞部嘅同事啊，周圍走啊嘛，辛苦啊。 係啊，嗱，你呢一個咧就直頭阿小白係最貼身嘅感受啦。 嗯，係啦。啊，你真係冇啲呢個啲咁嘅嘢。 有言外之音喎、啊，海隊。啊！你做咩嘢咁腼腆啊？答得 冇，哎，你继续，跟住咧，跟住咧， 系喂，咁咧，做咩啊？O 去咗边啊？ 我喺度啊， 系啊， 啊，好似冇应我，唔专心咁喺度玩手机啊？ 唔系，我睇到我睇到听到新闻部，我想听下小白有咩发表啊？ 冇啊，冇发表， 静静听听系啊。 喂，好啦，正题嚟啦，我就想讲咧，就最近咧，朋友话俾我听咧，佢间公司咧，唔单止咧就系、是、提供向员工提供口罩，仲要系点咧？系每人一盒口罩、 啊。哇，好阔佬啊！ 佢好阔佬，系一盒口罩咧，有三十个嗰只，咁就 系 日本嘅Made in Japan 嗰只，即、 哦、 系日本货嚟嘅。 立体嗰啲啊嘛。 咁啊，呢间咧其实系美国嘅银行公司嚟嘅。佢成栋大厦咧，成栋佢嗰个银行大厦咧，系、 啊、 每个员工啊都可以去领取咧一盒口罩、啊。 哇，咁搓手液嗰啲有冇啊？佢哋？ 搓手液就冇，但系咧佢系领取一盒口罩之余咧，其实间銀行大廈嘅運作咧，係每日咧仲可以提供咧，同時係可以咧係一日咧領翻工嘅時候咧再攞一個口罩嘅喎、 哦。哦，即係翻工嗰個咧就已經 guarantee 有啦。咁嗰一盒咧就可能俾埋佢屋企人啦。 一盒口罩嚟喎。 哦，即係 哇！呢間美國銀行公司都真 係 幾 好貼心啊， 派福利啊，派員工福利就係口罩一盒啦。 咁係咪可以仿效下咧啲老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联储局再度紧急减息一厘，并且大规模重启量宽措施，未能稳定市场信心，忧虑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美股三大指数急泻12%，至近13%收市。創1987年10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美股初段再次觸發熔斷機制，要暫停交易15分鐘，是近兩星期以來第三次熔斷。美市跌幅加劇，道瓊斯指數一度跌超過3000點，最終全日跌2997點，收報20188點。政府今日起向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士每人每日收取200元作为入住和膳食收费。政府表示收费安排只是适用于由湖北省以外的内地地区返港的香港居民，以及本身应该是家居或者自行安排的处所隔离但又入住检疫中心的人士。至于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或者由健康风险较高地区，包括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和湖北返港的人士，就無需收費。強制檢疫生效以來，已有700人入住。康文署相信，兩成的個案懷疑涉及濫用，有23人曾經重複入住，當中一人入住了三次，有超過130個有居所的人都堅持入住。部分人表明是為了免費食宿，當局又發現營內的物品被人擅自取走，例如拖板、風筒和杯面等。筲箕灣外東村外宅樓一個單位凌晨12時發生火警，單位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不適送院，大約100個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到場將火撲滅，初步調查相信是單位的電動輪椅引致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澳洲卫生部门表示，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国影星汤汉斯已经出院，相信已经返回在黄金海岸的住所，他的妻子就仍然留医。63岁的汤汉斯正在澳洲拍摄新电影，他上星期和妻子确诊新型肺炎，在当地一间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汤汉斯早前在社交网站上载照片，感谢医护照料和提供治疗，又呼吁公众听从专家意见，避免受到感染。澳洲目前有近400宗确诊个案，5宗死亡病例。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6757点，跌2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73美元，卖出1513.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6.35， 瑞士法郎0.949，澳元0.611，加元1.4，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11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有微雨，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和葵里近住葵兴村有交通意外，咁呢一个和葵里一段咧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重复多次位置啦，葵涌和葵里近住葵兴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和葵里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扫管辉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新闻焦点， 嚟到早上的8:37啊，咁啊继续咧有神光新闻焦点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电话入边继续咧都有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啊彭爷爷， 冇错，又系我啊，电话播音员， 系、哎、全方位啊。 系啊，系啊，走唔甩啦，大家都吓。系、啊、彭姐继续喺呢个电话旁边，仲有咧多咗位唔系彭女郎啊，多咗个女拍档啫。咁即系 Papi 林慧嘅。好快我就会俾个电话筒佢咧，同大家一齐讲下究竟咧，我哋今天咧本地中文报章咧，即系佢哋嘅版面啊，同埋啲内容啊，有啲咩新闻焦点嘅。先嚟同大家揾份咧《明报》嚟睇下先吓。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咁講嘅，本港新型冠狀病毒咧輸入個案持續上升，尋日咧新增有9宗確診，有8宗咧就曾經去到歐洲， 非洲以及中東等等的地方。咁當中有四個人入境香港之前咧，已經係出現有病徵，但係就冇申報喎。其中咧三個人入住酒店，除咗兩個人咧係冇翻屋企，另一名人士咧就住喺呢個尖沙咀重慶大廈裏面嘅酒店嘅回教徒遊客嚟嘅。咁佢入境之後六日咧先至確診，並且咧喺今個月13號咧佢度過呢一個咧被稱為咧係回教教堂祈禱，咁啊暫時未確定。佢所指嘅係咪呢九龍清真寺啊？清真寺當日呢曾經係舉辦大約2000人參與嘅祈禱會嘅，咁而尋日開始就暫停開放，呢、這個暫停開放都係屬於百多年嚟嘅第一次。咁而衛生署就話啦，本港而家可以話係第二波爆發啦。咁專家呼籲咧，入境前出現病徵嘅人士應該要誠實申報，送去醫院隔離，否則會令到酒店的職員呢就置身於在一個染疫的險境當中，亦都會增加社區爆發的風險的。所以這一方面呢，大家真的要呢是誠實去報返那個入境時候呢你的身體狀況才好啊。這個呢來自今天明報的頭條報導來的，交給阿芭比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咧睇一睇今日《苹果日报》嘅头条啦，就系讲到啦，多间学校咧系延迟考试，缩短暑假咧去追进度嘅。咁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啦，能唔能够如期喺下个月嘅20号复课咧，就要有待本月底揭盅啦。咁因应本港多次延长停课嘅时间，多间学校咧就宣布延迟至七月下旬咧先至放暑假，增加上课嘅日子，以追回学习进度嘅。中学校长会副主席连振邦就表示了，其实每间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部分学校努力做网上学习，相信不缩短暑假亦都能够追上进度。就好像他自己任职的香港青年协会李兆基书院为例，现时星期一至五每日的早上9点至到12点40分都会有固定时间的直播上堂的，停课对进度影响是不大的。他们就暂定然后一星期考试，并且是压缩试后的活动，相信如果能够在4月20号复课，除了中四五原定的一些补课要更加密集，其他年级的暑假应该是不受影响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天就跟各间学校议会和学校的校长代表会面，听取学界对复课的意见。连振邦就表示，校长会上星期曾经收集校长的意见，普遍认为复课需要有两个大前提，包括就是疫情稳定，而医学专家认为适合复课，以及是口罩和防疫物品的供应充足。主流意见认为分阶段复课是合适的安排，不过具体的操作仍然是有待商讨的。至于对学校的口罩存量，连振邦就说了，其实每间学校的情况都参差的，不过现时就有不少有心人捐口罩给学界，学校的口罩存量每个星期都会有多少少。他就说了，政府至今是没有承诺过向学校供应口罩，学界正是努力和商界联系，希望生产商可以稳定供应，令到学校安心复课的。至於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之前就發表網誌，表示得悉學校已經開始籌備復課工作，局方就會繼續就疫情聽取醫學意見，跟進學校的準備以及防疫物資的供應情況，而確實的復課日期仍然是有待本月底作進一步評估，現在是還未有任何定案的，有決定的時候就會盡早公布了。這個是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謝謝 Barbie， 再看看來自《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頭版寫著就是倫敦飛上海天價機票200,000售罄，即是賣光了，哇這麼厲害，什麼事呢？都是跟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有關的。內文也提到50,000香港在英國留學的香港學生，為了就避免坐一個叫做疫監，即是叫做这个疫情的监，疯狂就抢这个机票。新冠的肺炎疫情在欧洲多个的国家已经有失控的迹象，政府收紧对于就是来自欧洲人士的入境限制，其中 港人留学热门地点英国，咁啊19号开始亦都会加入咧14日嘅一个叫做疫监名单之内。大批嘅香港学生把握最后72小时空窗期，咁啊四出咧扑机票，咁啊令到直航机位近乎绝迹，甚至咧就要索价70000元一张噶。部分万零蚊嘅机位咧，更加咧就系要转足三程，要差唔多用2日嘅时间咧，先至翻到嚟香港噶。咁而內地嘅留學生亦都加入搶機票嘅行列，咁甚至豪宅20万元啊，搭商務飛機咧就翻到嚟香港添。咁議員表示啊，英國疫情嚴重，香港人翻到屋企有困難，咁促請港府咧就考慮派包機咧就接載留學生翻嚟香港噶。咁以倫敦為例啦，尋日啊，咁行程最短嘅機票咧索價就係25300元。咁需要咧就先轉飛呢一個越南嘅胡志明市，再於當地等候5个钟咧，先至可以翻香港噶。行程咧需要大概20小时。好啦，假如咧想買再平啲嘅機票，報章就話到啦，乘客需要忍受咧地獄式嘅轉機。咁例如咧就由倫敦飛往俄羅斯嘅聖彼得堡，再轉飛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再轉飛去越南胡志明市，先至可以翻到嚟香港噶。全程需要超過40小时，咁但係機票咧仍然係需要5480元噶。咁除咗香港人歸心似箭啊，頭先都提到內地人亦都想翻國嘅，避開呢一個嘅疫情，甚至咧。見到有航空公司推出倫敦飛上海的商務飛機航班，每張就要20万元，但是還要限量40张的機票，估不到迅速售罄。旅遊業界議員姚思榮就表示，昨日仍然有大概10多个旅行團，涉及400名的香港人在歐洲神根地區，由於機位短缺，未知道他們能否回到香港，這樣說的。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頭版報導。 好，小白，唔該曬嚇。其實有幾期咧，限量20万一張叫做頭等定係商務啊？ 商務 係商務機票限量40张，有幾期啫？一架飛機有幾多位係商務啫？唔通俾曬你啊？ 係啊，其實嗰啲經濟艙都係限量噶。 不過咁，你話20万咧飛倫敦同呢一個上海咁樣，20万一張商務咧，咁啊確係貴嘅。平時如果20万，我估可以搭4次啊商務。 係啊，搭埋頭等添啊可以。 咁啊嗱，你可想而知咧，即係一個國家嗰個元首啊，做一啲嘅任何決定或者有啲咩嘢嘅喐動咧。真係影響到咧嗰個嘅民情，令到大家都受罪啊！如果呢個英國唔係咧，俾人話搞一個咁嘅心態，話要咩集體免疫嘅話咧，大家使乜咁恐慌啊？英國嗰啲朋友係嘛？即係要諗佢啦，嗰、那個朋友嚇、英國嗰位啊，大家知係邊個啦？ 金髮嗰位啦嚇，總之 係啦，轉睇下呢個信報啦，信報咧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股民咧就好驚恐啦。內文咧講到為應付呢個新冠肺炎疫情啊，對經濟構成嘅巨大威脅。咁美國聯儲局啊，不足2个礼拜內咧，第二次係緊急減息啦。咁公開市場委員會喺美國東岸時間禮拜日下晝就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咁啊通過咧減息1厘，就將呢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咧係降到零利率至到咧0.25厘嘅。咁同時咧就重啟量化寬鬆，即係 QE 啦。咁啊準備咧係購買咧總值係7000亿美元嘅債券嘅。咁包括咧係5000亿美元國債同埋2000亿美元按揭抵押證券。咁聯儲局咧突如其來嘅舉動啊，反而係加劇咗咧投資者嘅恐慌嘅。咁美股三大指數一開始咧，瞬即係跌停板嘅，咁係2个礼拜以嚟咧第3次嘅啦。咁聯儲局咧喺香港時間禮拜一晚嘅宣布咧，就再額外進行咧隔夜回購操作啦。咁啊向市場係提供5000亿美元嘅資金嘅。咁主席鮑威爾喺宣布減息之後咧，就從傳媒啊舉行電話會議嘅時候都講到咧，利率將會維持喺零水平啊。持續觀察事態發展，並且會保持耐性，直至到確信經濟渡過難關，以及是實現最大就業和物價穩定兩個目標之後，才會考慮上調利率。咁佢同時表明就不會實施負利率，認為是不適合美國。 刚刚在上个礼拜六呢，炮轰这个联储局减息不够的总统特朗普呢，是得他一个最开心啦，他对减息表示非常满意的。咁啊，至于另外呢一个嘅经济啊，点样影响埋即係全球，以至到系我哋尤其是香港嘅即係零售业务啊，同埋做生意嘅朋友咧，点样去度过呢个寒冬咧？有另外一啲嘅报道嘅，咁啊交俾咧阿 Barbie 啊。 好啦，咁啊睇一睇咧，有关于呢个相关报道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要闻嚟嘅。咁标题就讲到啦，零售集团最多获300万资助。下周起接受申请，四月咧就可发放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啦，咁啊市民咧就消费意欲转差，零售界咧正值寒冬期啊。香港政府咧早前就推出300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并且预留咗56亿元咧系用作零售业资助计划，资助咧受疫情重创嘅零售商户。昨日咧就正式公布计划嘅细节啦。零售商户咧下个星期一起咧就可以喺网上提出申请，而每间合资格嘅零售商户咧可以获发一次过嘅80,000元资助啊。而至于零售集团或者系连锁嘅零售商店咧，喺计划下最多系可以获300万元嘅资助嘅。预计计划咧系可以惠及约70,000家零售商户，而第一期资助咧就会喺下个月内发放嘅。咁我讲返啦，其实呢符合资格嘅申请商户呢係需要喺本港拥有固定地址同埋独立营运嘅实体商店㗎。咁主要实质业务呢一定要系零售啦。商户呢必须要喺今年嘅1月1号前呢已经开业，并且呢喺申请嘅时候呢仍然系营业緊㗎。咁至于零售集团或者系连锁式嘅零售商店呢，隶属同一个商业机构，并且以同一个商业登记经营呢，喺计划下呢就可以获得最多30,000元嘅资助啦。咁申请嘅商户亦都需要提供证明文件去核实申请资格嘅。咁包括咗呢系有效嘅商业登记证啦，同埋另外两类嘅近期账单或者系月结单。咁例如系强积金公款嘅结算书啦、租单或者系水电煤气费单咧都可以嘅。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计划咧系唔包括食肆啦、一啲小食店啊、小贩或者系流动摊档、百货公司专柜、6个月以下嘅短期租约形式营运嘅商店，以及咧系只系从事邮购啦、网购或者系以直接行销形式进行销售活动嘅零售商店嘅。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該曬，芭比。再睇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啊，為咗解決咧就係工人嘅燃眉之急，咁啊工聯會緊急失業慰問基金啊，尋日開始接受申請，每一個合資格嘅申請者可以獲得3,000元，咁啊預計最快喺四月中旬咧就可以發放呢一個嘅款項。今日計劃入面嘅5,000个嘅名額，尋日火速咧就係爆滿，申請人數超過7,800人，已經咧就暫停接受申請噶啦。咁啊，另外亦都睇得到啊，嚟自工聯會理事長黃國亦都表示啊，有關申請咧就會由審核小組咧就係核查之後，最快喺四月中旬咧就係批出首批嘅慰問金。咁啊，佢呼籲遞交緊急失業慰問金嘅申請表人啊，需要咧就耐心等候，並且咧保存好呢一個嘅回調噶，咁成功申請者最快就可以喺四月中旬咧獲得專人通知，係有人通知噶嚇，並且需要咧就係親身到遞交表格嘅地點咧領取翻呢一個嘅支票噶。咁至於未能夠申請嘅朋友啦，咁又遭遇到失業之苦嘅工友，咁黃國就指出工聯會會盡力喺多方面服務，盡量咧提供協助俾佢哋噶。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8:52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睇到隔晚美股真系应该低处未算低啊吓，咁啊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唔跟美股咁样跌落去啊？ 但系睇翻 ADR 就真系有啲难度啊，因为睇到美股咧，寻日咧就出现一个恐慌性嘅抛售啦，咁导致咧就再次咧出现一个熔断啦，咁收市嘅时候咧就跌近3,000点啊，收市咧就跌29,977点啦，咁其实咧都系主要咧因为疫情啦，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系话咧美国经济咧可能会因为疫情咧导致衰退啦，咁其实咧 美國聯儲局咧，其實前日咧已經連環出招噶啦，咁突然咧再次宣布減息一厘啦，咁同埋咧會重啟呢個量化寬鬆啦，會用咧7000亿美金咧購買債券啦，咁但係咧呢啲措施咧都未能夠咧穩定呢個市場嘅信心啦，反而咧因為咧其實睇到疫情咧，其實喺歐美市場咧其實都有一個持續擴散嘅跡象啦，咁相繼咧都出現一啲封城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都擔心翻咧疫情咧，其實無論係時間啊或者深度咧，都比原先預計為長同埋深啦，咁令到咧呢個恐慌情緒主導翻啦，咁所以咧大市嚟講咧，短線咧都係恐慌情緒主導噶啦，咁亞太股市咧都相信咧繼續咧都出現一個沽壓嘅情況啦。咁睇翻恆指咧，尋日咧其實都跌近1000点收市嘅。咁而家短線嚟講咧，其實咧睇下可唔可以真係企得穩咧上個星期五嘅低位咧，即係大約22500点呢個水平啦。咁短線嚟講咧，其實港股咧都係易跌難升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都係以審慎為主比較好。 今个星期都有很多不同的股份都会出业绩，包括中移动和腾讯，今天拿着腾讯出来分析一下，这些股份有没有机会出业绩出得好一点，贡献恒指多一点的点数啊 ？Cherry， 系啊，腾讯咧，听日就会公布2019年嘅年度业绩啦，咁估计翻咧收入咧同埋纯利嗰方面咧，其实都应该可以维持翻呢一个唔错嘅增长嘅。咁当中咧，游戏业务咧继续咧成为呢个市场嘅焦点啦。但系咧都要留意翻啦，因为相关嘅收入咧其实增速咧近年咧都有一个放缓嘅情况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上年第四季度咧游戏业务嘅收入表现系点样啦？咁虽然大家都预期住受到疫情影响咧，咁都有利翻咧线上娱乐个需求。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咧，管理层咧喺呢方面咧有冇啲相关嘅预测喺度啦。咁另外咧就系集团嘅广告深入同埋讲金融科技咧，其实睇下可唔可以为市场咧带嚟一啲惊喜啦。咁令大家咧重新重估翻咧集团嘅估值啊。咁但系睇翻走势上咧，暂时咧腾讯咧上寻日咧就失守咗咧250天线啦。咁虽然预计住咧个业绩唔系话真系太差啦，但系目前嘅市况之下咧，成个大市咧都仍然有下行压力嘅。咁腾讯作为重磅股嘅话咧，咁相信咧股价咧其实都暂时话好难估底住先啦。咁所以大家咧短线都系留意一下个业绩，睇下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rr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rr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跟住同心抗疫 #hashtag 系话梅姐 ，Hello， good morning， 我同埋小白 ，good morning， 正话咧 ，Cherry 妹妹系咪啊？ 系啊 ，Cherry 妹妹， 佢都真系咧吓亲啊，讲咗个道指跌20000几点， 系啊，跌到去 2900几嘅，我相信系 每只都寒一寒， 怪佢噶吓， 系啊，因为都熔断得太紧要啦吓，咁 系啦，咪阵间你哋啲听众好中意咧，再提你哋嘅， 咁都系听众都系关心我哋啫， 咁梗。系啦，唔通想你死咩？ 咁你又讲得啱， 梗系啦， 同话梅姐一样。 咁我都一样啊，我都想你哋健健康康噶，我都唔想你死啊， 梗系啦。 咁所以咧，我继续我呢个嘅抗疫 #hashtag 系列咧，嚟到抗疫食力系列吓。今日咧第三天咧，介绍大家食一啲咧系可以增强免疫力嘅食物啦。 系。 咁啊，寻日讲咗有呢一个嘅。姜黄啦，系咪？ 系。 咁咧，其实咧，除咗系呢个姜黄素之外啦，吓，大家咧都注意咧，就咁食姜咧，都其实咧都可以增强你嘅免疫力噶噃。 哦，系啦。你话边只姜啊？ 嗱，咁咧食姜咧，我哋系以一般普遍嚟讲嘅姜咯，即系譬如啦，嗱，我相信大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譬如我就咁炒菜啦，或者系啊放汤去绿菜啦，有啲朋友咧，即系尤其是啲长辈咧会教我哋啦，啊都拍片姜啊。或者落片姜落去一齐炒啦咁噶，咁因为咧咁样唔怕啲菜咧寒凉啊嘛。 系啊， 好啦，咁你嗰片姜咧好多时候呢我哋整起咗啲送菜出嚟啊，嗰啲姜咧大家就会夹起咗咧唔食噶。 系啊，我唔中意食姜噶，真系求其攞个味同埋即系。 唔怪之得你个人唔够姜。 唔够姜啊，唔够吉屎啊，系啊，又冇吉屎酱。 你要听埋 Modern Children 啊， 冇吉屎啊。 嗱，阿小白，你有冇食嗰啲？煮完送出嚟啦，如果配咗姜嗰啲，你食唔食啊？ 一时时咯，有阵时食，有阵时唔食咯。 但系我想话你日本料理嗰啲姜片，你食唔食？ 嗰啲我又食、啊， 系咪衰格咧？你 佢已经谂咗有两招出噶啦。嗱，你答完之后咧，佢就话系你衰格。 你又中啦，小白。 我咧就唔够姜啦， 又一支踩老鼠夹啊！ 其实咧呢啲嘢咧都系应该要食埋佢噶啲姜，因为咧姜咧佢有咧系一种嘅成分叫姜酚。咁佢可以啦，抗炎同埋系抗氧化嘅营养物质嚟噶，所以呢即使我哋炒菜啦、放汤好啦、点煮都好啦，嗰啲嘅姜咧都唔好嘥，要食埋佢，咁就可以啦，帮我哋增强免疫力噶，知道吗，朋友？ 知道， 知道，话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如果唔想淋尾香，抗疫强人要够姜，真系食得嗰啲姜啊吓，记得冇啊？ 记得啦。 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思中学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行車會慢，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全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園來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日本组合 Pinkgrass 对跳舞非常有信心，今次来到第二张的 single， 继续依赖住前 Barris 攻防的夏萧亚为中心，他们说想歌曲更加有节奏感，配合埋演唱会的主题，将速度和优雅融为一首歌。 Pinkgrass Do Let Go。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Pinkgrass Do Tha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位于东非肯亚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一对白色长颈鹿母子近日惨遭杀害， 有别于一般的黄底啡斑长颈鹿，全身雪白冇斑点的白色长颈鹿极为罕见。他们在2016年以及2017年先后在坦桑尼亚和肯亚被发现，并受到全球的关注。他们全身的皮肤呈纯白色，并不是因为白化症，而是白变症。我们经常听见的白化症是因为缺乏黑色素，而白变症的动物就是因为缺乏所有的色素，身体就会呈现全白的模样。两者最大的分别就在于，白化动物的眼睛一般都是红色，而白变动物的眼睛就不会变成浅色。由于现时尚未发现其他的纯白色长颈鹿，这两只白色长颈鹿被猎杀之后，另一只由同一位长颈鹿妈妈所生的小长颈鹿 BB 就成为现时全球唯一一只存活的白色长颈鹿了。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咁多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好转个头咧，又到我彭仔程振鹏出现啦。咁啊，今朝咧喺神光第一线啊，九点过后星期二啊嘛，当然有我哋好朋友啊，李嘉仁医生啦。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各位早晨。 早啊，身体健康嘛。 身体几好，几好。 咁就啦，最紧要呢句啊。 冇错啦，冇错。嗱、嗯。身體幾好呢？嗱，呢排咧個個都喺度關注啦、 嗯， 究竟啲疫苗啊幾時出到啊嗰啲咁樣咧、 哦？有冇好消息啊？ 嗱，其實疫苗咧係一個絕對唔簡單嘅嘢。 係 嗱，每一個新嘅疫苗出嚟咧，其實應該係試一段嘅時間，嗯、不同嘅新鮮動物啊，然後做人嘅研究。嗱、 嗯嗯， 我哋做睇翻。先是豬流感、 啊、 豬流感的疫苗呢一直還在這裡試緊的， 我還在試緊的、啊、 還在試緊的、嗯在這個在外國呢就有在英國有一隻即是歐洲有一隻、 嗯、 另外呢就是在美國有第二隻、 哦、 雖然是同一間藥廠就不同名的， 在 愛爾蘭呢最近呢有一個16歲女女试过就系做呢、這个猪流感嘅打猪流感疫苗， 哦、有冇话系边只啊？欧洲定美国啊？ 喺欧洲呢、這个喺爱尔兰， 系 其实都系嗰间厂嘅啫。 嗯哼， 点知打咗之后咧，哇，昏昏欲睡，好、 哦、 严重嘅嗜睡症啊，所谓 narcolepsy， 成日都好似彭仔咁瞓醒咁。 哎呀，唔好踢爆我啊！咁、啊、但系有冇生命危险啊？冇生命危险嘅。 系咁啊，死啦已经，系成日都要瞓，成日都要瞓， 吓、哦、 咁、啊、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吓、啊這個、呢个咧就系喺喺就算喺呢个欧洲其他地方，多过1000人系有呢啲咁嘅问题， 嗯， 系即系打完呢啲猪流感嘅疫苗咧，就。不斷啊，好似好眼瞓啊，時時咧都要瞓覺嘅。咁所以話，其實每一種新嘅疫苗咧，我哋係有期望， 嗯、 但係唔好期望太高。 哦，明白。 要真係要安全， 做好曬臨床測試， 有用，真係要做好多臨床先至試嘅。即係喺一出咗，哎打啦咁樣，打咗入去之後咧，冇得掹翻出嚟嘅。係係啦，嗱、 嗯， 但係就算咧係有啲。我哋时时有用开嘅疫苗咧，亦都可能有问题嘅。 嗱、嗯， 譬如我哋以前细个话，我哋食小儿麻痹啊，俾粒糖你食噶， 食 喺粒糖度食咁樣嘅。嗱、 哦， 呢啲係口服嘅劑。咁而家香港我哋嘅咧係打針打入去嘅小兒麻痹，嚇、呢個一個幾可怕嘅病。嚇、有啲人咧行路，咦？点解好似夹一夹下，原来佢有一边只脚咧已经瘦晒啊咁样，呢啲系小儿麻痹噶啦。好啦，咁啊，但系一路用咗好耐嘅小儿麻痹呢啲疫苗，系咪有冇问题咧？咁而家咧又发觉系有啲问题嘅、 哦， 譬如喺非洲嚟讲，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啊，咁、样咧，咦，安哥拉啊嗰啲咁样咧，佢发觉佢哋咧。好似呢啲口服嘅疫苗咧，有变异喎、 哦。点咧？ 系啊，本来就纯服咗嘅，即系所谓小儿麻痹嘅疫苗，纯服咗个病毒，而一啜一声，有毒性啦。 唔通佢变种嗰啲小儿麻痹嘅？ 已经有啲变咗种啦、 哦， 就令到咧就好似真系麻痹咁样，直令到你有呢个小儿麻痹嘅瘫痪走出嚟啊！ 哦， 系啊，呢、這 个疫苗搞佢唔掂。 系啊，疫苗嘅疫苗自己嘅病毒变咗种啊！ 哎哟， 唔知点解啊！ 系 咁啊，即系好似仲犀利个野生嘅疫苗。哦即是令到我哋病嘅疫苗仲紧要咗，咁、所以话咧又系要喺度研究紧啦、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啊，其他咧真系要好小心处理。点解喺非洲出现呢啲问题咧？ 吓、 因为咧，小儿麻痹咧系一个好可怕嘅病。咁呢好多年来咧，亦都好多团体啊。咁啊，扶輪社啊嗰啲咁樣咧，係捐錢，使非洲好多小朋友咧、都可以好快食到呢啲口服嘅小兒麻痹疫苗。但係如果呢個問題走出嚟，啊突然間口服嘅疫苗變異咧，咁啊即係大件事啦。 即係有機會係禍及全球噶。 係啦，禍及可以禍及，雖然好多咧，即係可以發展咗國家咧，都已經轉啦。但系咧，都系有呢个可能性咧，即系我哋要特别小心啦。 系， 所以咧，唔系论新嘅疫苗啊，或者旧嘅疫苗咧，我哋系要特别小心。 系，都系要 update 翻噶， 系啦， 久唔久都要做啲 review 啊。 系啦，冇错啦，冇错。 哦， 好啦， 系咁。 但系另外咧，亦都系好多新嘢噶。嗱、譬如我哋话一个人。比如撞親個頭啊，入邊出血啊，腦壓過高啊，咁樣，咁啊，梗係而家最快脆啦，撞親個頭咧，電腦掃描啦、就睇睇個腦啊，有冇出血啊嗰啲咁樣。但係如果你嗰度冇咧，冇呢個電腦掃描啊，電腦掃描機壞咗啦， 咩 都可以壞噶嘛，咁啊，點樣咧？原來又有個方法啦。当我哋嘅脑压喺入边有事、譬如你撞亲啊、又或者咧，咦，好似自动呢个先天性啲脑血管出事啊、流血啊嗰啲咁样咧，脑嘅压就过高啦。一高咗咧，就会影响我哋眼入边嗰条神经线。 哦，嗰、那个入边 咯，包住嗰块膜喎，好得意嘅。神经线啦，另外咧有个套啦，好简单，好似我哋话电线咧， 系有嚿胶包住， 有啲包系啦、 啊， 原来包住嗰、那个嗰、那个套咧，佢、会肿大咗、肿胀咗嘅， 哦， 系啦， 咁就压翻住啲神经线啊， 系啦，脑压嗰度高咗咧，正常嚟讲呢个眼嘅 optic 啊 ，optic nerve 系 啊，呢、這个眼嘅神经线咧、通常咧我哋用超声波度。用超声波喎、超声波好多人都知啦，譬如有啲尤其孕妇啊、要睇呢个 B B 啊，查啲嘢喺， 即系你喺个肚度，然之后碌下碌下嗰度， 碌下碌下咁样。咁你可以点做咧？你就眯埋对眼啦，摆啲啫喱喺你只眼 眼帘 嗰度啦，然后咧。就係、咁用個儀器咧，係一支 probe 啊，我哋嚇，咁啊度你入邊嗰條腦嘅神經線。 哦， 啊， 嗰、個準程度係咪等於同照腦部掃描差唔多咧？ 嗱、我哋咁樣呢、我哋咧就開始做研究啦。如果發覺你個腦壓係真係高咗咧、通常咧我哋話呢個 眼嘅神经线呢个咧系少过5 mm 嘅， 嗯， 啊，实嗰个厚度系少过5 mm。 系， 咁但系如果你嘅脑压真系高咗嘅话咧，咁就会多过5 mm 嘅，咁即系话如果你系多咗咧，你嗰个脑压系高咗啦，咁，样咧系做过有喺外地咧做过有成。睇過有4000個病人，究竟呢個係準唔準成？ 係， 咁發覺咧呢個相當唔錯嘅，幾好嘅， 係， 啊，即 係變咗多一個嘅方法俾醫生去做一個參考判斷。 冇錯啦，快脆好多，但係當然呢啲講經驗嘅。 係， 如果你做呢啲超聲波嗰，那個所謂醫生咧 係 做得多嘅話咧，咁佢嘅準程度咧就會高啲噶啦，即係。有啲咁多唔同，譬如你我電腦掃描，照機器咧，照度即係做出嚟，即係呢個咧就唔需要擔心嗰，那個做呢個測試嗰，那個人嗰啲經驗啊、嗰啲準成啊、嗰啲咁樣，但係咧係好快脆，亦都係嗰個平好多，啊，亦都有一定嘅準程度，咁，所以話呢啲咧係可以我哋試一試，可以幫到我啲病人噶。 系，咁但系李医生啊，如果喺咁嘅情况，系会唔会系存在于你咁讲话，如果你嗰，那个电脑扫描嗰个机坏咗或者冇，咁就会做呢一种眼帘嘅测试啫。咁但系其实如果系有嗰部嘅电脑扫描机系冇问题嘅时候，都系应该系做咗个脑部嘅电脑扫描机先噶，系咪啊？ 但可以先做啊嘛。做咗先啊嘛。即系病人喺屋企人都系担心嘅喂。究竟似唔似有啊？咁样 咁，就可以 做 咗 个 先，因为嗰个眼帘嗰个听落好似比较简单啲， 好简单嘅就眯埋只眼，你瞓喺度咁样， 碌少少啫喱啊， 咁 样 嘢，咁就已经搞掂噶啦。 咁有待啲医学人员、医学界咧，即系再深化去做呢一方面嘅研究，睇下可唔可以普及咗佢啦。 系啦，系啦，即系一定咧，我哋而家做啲测试咧，可以系好希望快啲。咁啊！但系讲真啦，呢个寻日睇报纸，发觉咦，有啲所谓市面上有啲第一滴血啊，快速测试系唔系呢个新冠病毒咧？似乎有啲灰色地带啦。你哋即系我哋啊，千祈唔好自己乱去买啲嘢去试啦。 哇！有啲咁嘅嘢啊， 有噶，系 自己做医生啊，变咗 报纸啦。 哇！真系唔好乱嚟，太多消息啦。有阵时嗰个真伪咧，都真系要自己做。再消化咗咧，再谂清楚或者听多几个唔同嘅来源咧，先肯定究竟嗰单嘢系咪真噶。如果唔系咧，贸贸然讲咗出嚟俾人笑啊，真系。 千祈咧就唔好自己吓自己。 系啦， 呢个真噶。 我哋都仲要系保持心境开朗。 冇错啦，冇错。 好， 晨光第一线啦。 咁啊，听到李嘉仁医生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再同阿李医生倾过啦，多谢你， 拜 拜。 拜拜。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灵魂，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抹去，烦恼不见。 有 因此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素妆，不需顾虑，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林奕匡嘅《孤独的对岸》。 咁你并不孤独啊吓，咁开住收音机咧，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就陪住大家啦，系啊，咁无论系晴天、雨天同埋阴天都系啊，咁所以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今晚咧有微雨啊吓，吹和缓嘅东风，初时咧风势系清劲嘅。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有几阵嘅雨，周末期间咧天气系温暖嘅，潮湿有雾，依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78%啊！哇，呢、這个潮湿有雾咧，有啲春困 feel， 我自己觉得 系啊，即系呢啲嘅天气咧，特别容易令人觉得昏昏欲睡。 系啊，好似立立地咁啊，成个人都系，即系做运动咧，嗰啲你又未至于可以爆汗，又未至于夏天嗰啲咧，哇，好正啊！ 除非你好劲，除非呢个运动量好犀利。 系啊， 即系而家啲20度都叫凉凉地啊嘛。 系啊，咁又有少少凉凉地，咁你又出咗汗，又出啲唔出啲咁样咧，就我自己觉得我做运动就最尴尬，可能打15分钟波、半个钟头波都未至于做到出汗的效果。 不过呢个时间做运动很重要的，即系增加自己的肌肉又增强呢个免疫力噶嘛。 系啊， 系咪先？即系自己打好个底咧，就先至系最真嘅。 系啦， 防疫嘅最好都系自己保持住健康。 系啦，好好咁去保护自己啦。咁你话喂，做完运动咁点啊？梗系翻屋企啦，听收音机啦，同埋睇电视啊。 晨光追踪31， 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转个头咧，有我彭仔程振鹏继续出现喺呢一度啊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换咗另外一位我哋嘅朋友，就系罗启新卡神早啊，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晨光听众， 好，又系时候咧睇睇今晚港台电视31有冇节目吸引到我哋先， 系啦，咁啊嗱，咁今晚8点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呢个时点31啦，咁啊了解下而家咧社会最新状况啊，同埋疫情方面嘅发展。展啊等等噶，咁啊，我谂呢轮咧个热话咧就系咧好多喺呢一个英美嗰边留学嘅留学生咧，就要飞翻嚟香港啊，就一票难求啊！ 哇，有啲几廿万啊！难 求之后咧，系啦，有啲就话坐私人飞机，咁人哋真系好有钱嗰啲咧， 咁你又 私人飞机可能冇乜点用噶嘛？系咪呢排？ 系咁，同埋人哋有能力咪由佢咯。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咁啊，就有好多咧家長咯，咁啊最頭痛嘅就係咩咧？可能要幫啲同事啊，即係好似阿彭嗰啲咁 creative， 你幫手諗下， 做咩？ 啲細路喺屋企咧，咁樣拗法，你有啲咩做咧？係嘛？ 噏草噏個草菇出嚟， 係啊，無啦啦周身啲冬菇啊、草菇啊、蘑菇啊走曬出嚟。咁咧而家咧有一個咧本身係插畫師嘅家長咧，就利用佢本身嘅技能咧，就係畫啲繪本啊， 教啲 小朋友咧嗰個疫情知識嘅咁樣。 會唔會係用繪本嘅形式去呈現，教細佬哥咧就點樣去抗疫啊，或者衞生啊咁咧？ 係啊，洗手啊咁樣咯。即係唔知會唔會畫埋啲人物喺度啊？邊個講過啲乜嘢啊？邊個話唔使啲乜嘢嗰啲咧？咁啊，即係 如果將啲新聞人物都可以融入呢個繪本當中，都幾有趣喎。 係啊，我諗唔少都有呢個本能咁啊，另外咧就係、是、亦都睇下咯。咁大家咧就可以啊，咁點樣可以喺停課期間咧啟動網上學習咧？咁有啲小學嘅校長咧都講述翻咧呢個停課期間咧嘅網上學習情況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尋味天下咧，我見到咧啊， 你又唔知嘅，会唔会有兴趣？啊，你又唔会噶，因为你唔食牛噶。 系咩嚟噶？ 吓，今日咧呢个叫意大利佛罗伦斯牛啊！ 意大利啊！ 你听到系咯， 而家系听到意大利就会即系突然间精神为之一振咋，即系触动到个神经嘛。意大利嘅疫情咁严重， 冇错，即系意大利粉唔会少咗， 定系我哋会更加即系好 miss 啊呢个意大利嘅食品咧，因为都即系大家都人同此心啦，全个世界喺地球村噶嘛，我哋都唔想人哋有事噶嘛。 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系话，喂，我唔系想食，我想咪保养下、调养下身体咁样。咁亦都有呢个注册中医师咧，就讲下啦，系有啲乜嘢咧？食材啊、汤水咧，就可以强身健体、应付疫情嘅。 喂，老老实实，其实咧，而家呢个疫情底下咧，我哋多咗好多呢一啲。嘅内容咧，系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啦，即系全民咧都好想知多啲，或者想吸收多啲呢方面嘅嘅资料啊，同埋信息嘅。 冇错， 呢个晚上嘅日常八点半应该 extend 个播出时间啦，做多啲啦。 哦，咁佢日日都讲呢样嘢啊嘛， 咁可以做详尽啲啊嘛。 好啦，咁啊，但系因为咧 啊，回避我啊你啊。 九点半有好嘢睇， 继续回避。 系啊，九点半有好嘢睇。 点啊？ 嗱，咁呢排咧，大家就觉得哇，冇搞错啊！嗰啲机票咁贵啊，咁样吓，有一个新嘅节目啊，叫一飞冲天啊。 去边啊？ 咁咧，佢就系咧由呢一个人类发明飞机嗰刻，讲到今时今日呢个超音速嘅飞行器，吓咁啊，就可以睇下呢个科技咧，即系人系几咁辛苦、几咁艰辛咧，先至可以发明到呢个飞机啊！ 所以唔好咁轻易就话飞系咪啊？ 唔系咁啊，所以咧，你就算话几万蚊买到张机票， 你都觉得抵啊？ 系啊，因为点解你会觉得贵咧？因为之前咧，你即系太过嗰啲廉价机票实在 太平 啦， 几百蚊又话飞去东南亚咁样。 同埋今日呢第一集呢嗰、那个名好正㗎，好多即係好吉利㗎，叫飞吧 fly 咁样。 飞吧。 係啊，希望嗰啲即係扑机票人呢都可以飞啦。 係。啊，咁我希望嗰啲病毒呢嗱一声飞走，有咁远得咁远啦，最好啦。 好呢。 好，咁今晚嘅港台电视31啊，大家呢可以听到头先罗启新嘅介绍呢，睇吸唔吸引到你今晚睇下先啊。咁我哋傾到呢度。係，下次再傾过，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艾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度紧急减息一厘，并且大规模重启量宽措施，未能稳定市场信心，忧虑美国经济步入衰退。美股三大指数急泻12%至近13%收市。创1987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股初段再次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15分钟，是近两星期以来第三次熔断。美市跌幅加剧，道琼斯指数一度跌超过3000点，最终全日跌2997点，收报20188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了加强阻止新型肺炎病毒传播，国民应该减少人多聚集的场合，建议聚会要少于10人。特朗普表示，目前政府没有考虑实施全国宵禁，但会关注部分较多人受到感染的区域，可能要求军方兴建临时医院。特朗普相信疫情要到7-8月甚至更耐才结束。他又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受到疫情拖累，可能正是步入衰退，但他认为无需要押后美国大选。美国的确诊个案增至3774宗，69人死亡。东岸三州联手采取抗疫措施，包括禁止所有涉及50人或者以上的聚会，关闭戏院和赌场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七大工业国领袖举行视像会议，他建议对非欧盟人士实施30日的临时入境限制，暂停非必要的旅游。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限制国民外出，措施维持至少15日，只有翻工和到超市购物才获准外出。 加拿大宣布禁止非公民入境，美国公民获得豁免。英国都决定收紧防疫措施，呼吁市民要避免非必要的外游，避免到酒吧、剧院等人多的地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呼吁所有国家加强检测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隔离，打破传播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今晚有微雨，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2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7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7.2；建设银行6.23，升4仙。中国平安77.65，升1.5；友邦保险66.25，升5仙；阿里巴巴183.3，升4蚊；工商银行5.12，升2仙；美团点评84.3，升2.1；汇丰控股45蚊，升1.3；信宇光学科技110.2，升6.9；小米集团10.4，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日元107.09，瑞士法郎0.95，澳元0.614，加元1.397，新西蘭元0.609，人民幣6.991，英磅對美元1.225，歐元對美元1.116。日經平均指數報17,509點，升511點。港金現價報13,930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74美元，卖出1,50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河源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东隧的港岛入口西行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红叶街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启思中学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同埋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创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愉快感觉弥漫四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39，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啊 ，O 同埋白元浩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林慧 Barbie，Hello，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你好夜、哦，争赢彭爷爷嘅时间、哦。 吓点啊？点解咁样讲嘅？ 梗系应该系彭爷爷一齐享乐噶啦，但竟然间摄咗芭比出嚟、 哦，原来 哇！你话佢唔犀利啊？ 好嘢好嘢，芭 比系咪？ 咁、啊、但系芭比有阵时候都造福听众嘅，有好多听众都会 嗰啲、啊、网购 啊，地拖啊，哎、地拖、啊、今日都仲有人问紧啊， 地拖吸尘机啊，洗手抹手布啊咁样 啊。 喂，你嗰个抹碗碟嗰个嘢真系劲！ 是咪啊？ 半年前推介呢、這个抹碗碟嘢， 用晒未啊？你哋嗰啲 用，依家又用得多咗咯。依家用得多咗，因为 你要勤啲换新啊，尤其是依家呢啲疫情， 好难用啊。 系 啊，喂，但系咧问一样咧，好practical， 好实战嘅嘢先。依家今时今日，如果你话喺嗰啲内地嗰啲网购网站买嘢咧，其实停咗有冇停止咗噶？有啲区域，即系嗰啲集运啊、乜运物运嗰啲咧，有冇噶？ 其實咧，集運公司咧就某啲係有停到嘅，的而且確。咁、但係佢哋停咧就唔係因為間公司嘅地方停、 啊， 反而因為咧佢哋本身，因為每間公司都會有一啲嘅相熟嘅運輸公司噶嘛。咁其實係國內好多個運輸公司咧就自己停咗，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嗰啲集運營運嘅嗰啲公司咧就被迫要停啦，因為冇人可以送到嗰啲貨件去佢哋嗰度啊。 咁、就變咗有啲朋友、我都聽到話落咗 order 想買啲清潔用品。咁样，咁但系点不知咧，又买唔到咁样。咁啊，内地方面咧，你都知闹呢个口罩荒啦。咁啊，喺呢个最著名嗰个乜图乜图嗰个网站咧，你打口罩咧，你 search 唔到search 唔到口罩啊、你知唔知点打先 search 到口罩？ 我知打口罩嘅型号。 系啦，打型号或者调翻转头打，你打罩口咧。咁就會揾得到㗎喇喎。 我又冇試過咁去打。 幾有趣呀、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唔係 top secret 嚟嘅，即係都係一啲小小感浪啦。咁大家都係得個知字咁樣。啊，今日 Barbie 點樣享樂法？ 這個享樂呢就是即係近期就疫情啦，咁大家就盡量都避免去一啲即係人多擠迫嘅地方啦。 係啊， 咁而家尤其是咧，你知如果想出去做下運動咧，分分鐘咧一啲空曠地方咧都好多人啊嘛。 嗯，哦，你今日想介紹呼拉圈啊？一路呼嘅時候咧，就一路側邊轉下轉下嘅時候，又啲人又埋唔到身。 你講得好啱，我真係講呼拉圈。 唔係啊嘛， 好嘢喎， 估嘅啫喎。 因为咧、以前咧，我哋嘅呼拉圈咧。 小白你玩过几多种唔同嘅呼啦圈啊？ 我以前细个玩过啲藤做嘅，跟住后屘妈妈又买咗一个咧，个呼啦圈入边系。是有好像有条隧道，但是有些豬豬在那里。 哦，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很兴奋那些。 其实那些豬豬呢，有那些豬豬是很好令到你容易一点玩这个呼啦圈。 是吗？我觉得难一点、啊。 因为你一路摇条腰的时候呢，那些豬豬就一路被你发到开去嘛。那些离心力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力量，就将个呼啦圈呢就某程度上好像、向左右不斷旋轉的時候，那個力量呢拉扯會做得好一點、你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就可以搖到這個呼啦圈、 我自己就不喜歡小白說的這一種，因為我覺得它很重、 我這些水桶搖不到的要靠那些豬豬才行 因為呢現在呢小朋友呢，譬如我的女兒呢現在幼稚園 K1 而已，她們學校已經教她們要玩呼啦圈了。 是嗎？為什麼我兒子沒玩呼啦圈的？ 我不知道，可能男生和女兒不同， 不同學校咯， 關什麼事？ 簡單 不同學校 教的嘢都唔同嘅，應該。 咁你就值得可以試下買一個翻去俾你嘅仔仔玩。 買俾佢都冇用啦。 點解？ 我示範唔到俾佢嘛。 唔使㗎，我今日介紹嗰個呼啦圈咧，你一定玩到。 唔係啊嘛。 係啦。 係，同埋你呼啦圈梗係上 YouTube 睇啲韓國靚女扭啦。你唔使示範。 唔係啊，你唔明白一個爸爸咧，當你好啦，你真係睇完嗰啲視頻啦，咁人哋拉得好靚，好靚啦，好勁啦咁樣。轉個頭咧，個仔就問你：爸爸點解你玩唔到嘅？你明明其實好唔開心嘅、 有種挫敗感係。 係啊，仲要你睇下網上面嗰啲人咧，唔知玩嗰啲咩高頻道嗰啲運動咧， 高強度 係啦， 高強度 嗰啲咧，哇！你跟佢兩分鐘，咁你又可以唞曬大氣、喘曬氣咁樣。 H I 咩 T T 嗰啲 啊？個仔喺度話你爸爸點解你咁渣咁樣啫？ 佢唔會㗎，唔會㗎。我深信你細路仔唔會咁樣 講過好多次啦，已經。 咁佢見得我少，我下次會講白元浩伟大的历史俾佢听， 系咁讲爸爸啲叻。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讲翻芭比你嗰个呼啦圈，你话好容易可以玩得到，系点咧？ 我好肯定99%，小白同我 O 一定都玩到。 哇！你越咁讲，我越惊。 吓，唔系嘅，因为咧嗱，你觉得自己玩唔到呼啦圈，系因为点解啊？你转个呼啦圈嘅时候，佢会跌啊嘛。 是啊， 但我今日介绍呢个呼啦圈，佢系唔会跌 嘅。哇，劲啊！反地心吸力嘅呼啦圈啊，简直系咧，即系推翻咗物理学嘅原理啦吓，好嘢好嘢。 Back to the Future 嗰个滑板嚟嘅， 系啊，好厉害。究竟点样可以做得到呢？ 咪就系因为个呼啦圈同你嘅腰围系 fit 嘅咯。 咁点转啊？咪啜实咗系咪先？即系嗱，当我廿八腰，咁嗰个腰围就系 廿八， 咁点转？即系当啊！咁我依家好勤力 work out 啊嘛，冇 work 咪要 work out 咯，系咪先？有 work 咪唔使 work out 咯。 我仲惨啊 ，work 咗都要 out 啊！ 啊，好啦， 你哋唔好咁啦。嗱，我下次试下，不如一人送一个俾你哋翻嚟试下，每人玩一个月。 好嘢，长腿叔叔咁样，朝头早开工有嘢收，收咩啊？收个呼啦圈。好嘢，多谢你啊！ 大家健康系好噶嘛，因为咧，其实咧，我讲紧呢个呼啦圈咧，佢系好得意嘅。嗱，佢咧系一个可以伸缩同埋调校佢个宽度嘅一个呼啦圈嚟嘅，大家用少少幻想力啊吓，咁一个圆圈啦，当然系，咁呼啦圈嘅内部咧，其实咧就系有少少咧啲避震同埋防震嘅一啲质料，类似一啲胶软胶嘅物质啦，类似直胶咁嘅物质嘅，咁外边咧就系我哋传统谂嘅嗰啲呼啦圈，不过佢系一个胶做嘅呼啦圈嚟嘅， 咁而咧重唔重啊？ 唔重㗎，其实即係你当好似一嚿空心胶咁样咁上下囉，围住。咁佢嘅阔度呢大概係两寸乘两寸啦，即係圆㗎嘛，因为咁啊，即係佢嗰个叫咩直径呀，係咪圆形嘅直径。 圆 周，圆周啊，系咪？ 圆周又 唔系。diameter 叫做，因为我唔知道我以前啲数学读英文，我唔知啲中文叫做乜嘢。 我都系读英文。 两寸乘两寸，其实佢都好粗下。 都粗噶，系啦。咁但系咧，因为佢好轻，佢空心噶嘛。咁加上啲物料都系比较薄啲同埋轻啲嘅。咁咧佢就有一个嘅扣，咁佢又可以开关嘅。嗱，你当好似一条脊椎嗰种感觉，咪一个卡一个卡一个咁样嘅。咁佢都类似系咁样嘅，咁啊可以活动式同埋调校佢个阔度啦，咁但系点样如果能够紧贴咗你个身，咁点样做到个呼啦圈嘅效果呢？ 系咯， 其实人扭呼啦圈咧，个原理咧都系不外乎系你要扭动你嘅腰啦，咁然后就将个呼啦圈嘅嗰呼啦圈嗰个重力咧就前后咁样就推啊嘛。咁其实咧喺个呼啦圈，我今日讲呢一个嘅呼啦圈嘅外围咧， 佢系一个幻想嘅呼啦圈嚟嘅， 唔系。 佢係吊咗一個咧有重量嘅球體嘅。 哦， 咁而咧嗰條嗰個球體咧就係用一條嘅繩咧去連接住個呼啦圈嘅外圍。 流星錘， 哦，哎，類似啦。而嗰個嘅球體咧就喺當你轉動嘅時候咧，就圍住個呼啦圈嘅外圍。在你个身度转， 系 咁，其实个原理咪一样咯。嗱，即系头先阿 O 讲， 我明啦，我明啦， 都反 反地心吸力系嘛？ 诶，唔需要噶，你只要一路转嘅时候咧，咁出边嗰个嘅球体咧就沿住个呼啦圈外围嘅边边嗰条轨道咧，就沿住你个身体转啦。 一路扭一路有个流星锤喺度转下转下， 我谂得到啊，我想象到啊，依家 所以咧亦都达到阿小白你头先讲嗰个可以驱散呢样嘅效果。 你知唔知咧细个咧 绳有冇得拉长啲啊？ 可以长啲，可以短啲，不过越长就越难转。 系啊，不过呢一样嘢咧，其实系违反咗我哋僆仔咧上体育堂咧，其实玩呼啦圈咧，你玩得渣嗰啲同学咧，即系我同阿小白咧系执多个玩噶嘛，即系你永远嗰个 我细个好叻噶， 系咩？你细个好叻噶嘛？玩呼啦圈， 我细个玩呼啦圈。 好大分身，头先话自己 转， 已经 系玩唔叻。你明白？就系因为我细个玩呼啦圈咁叻啊，而家玩唔到嗰个信心去打击得几犀利啊！ 唔好咁样谂， 心理作用啫，你其实可能系转到嘅。 小白唔好咁样谂，呢个世界好多嘢你都估唔到啊！美股跌2000多点，港股今日开市咩？升300点，你系点估到啫？呢个世界所有嘢，你已经进入咗一个年代系所有嘢都估唔到噶，不按常理出牌噶，你又点估到转呼啦圈？其实佢好似仿佛有一种引力向翻上咁样，原来就系用咗头先阿芭比讲嗰个咧啊几得意几巧妙嘅技巧。咁你又过到转呼啦圈个人喎？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想话都几攰噶，真系，即系转呼啦圈咧，你都会转一阵已经会索气噶嘛。其实转呢一个新品种嘅新设计嘅呼啦圈。都会转到索气，所以其实个运动量是很足够的。 可不可以转回条蛇腰出来啊？我 我想是可以的，我都说叫你试一个月，我送过给你。 哦，是啊，好啦好啦，多谢 Barbie 的提供先，麻烦你。好啊，咁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咁啊交俾小白啦。 好啊，睇睇呢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啦。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啊非常挤塞。龙尾咧就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咁啊讲多次啦。龙翔道往荃湾方向，对唔住啊，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就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啊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路线啦。 时代有少少疯狂嘅，股市都系有少少疯狂嘅。不过保持平常心啊，你会活得开心一啲嘅。Edgar 江海嘉嘅作品《Mad》。 来我店拍片要马路，披肩走几步拥抱。 Baby, take me home. 你要和你 常人难及你，勉强没有滋味。更喜欢那个心死，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啰啰喺度系咪啊？ 系啊，早晨啊， 早晨， 是是 早晨， 系啊，系啊，早晨啊，啰啰你好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一早已经预约咗咯，系咪有啲事情想同我哋分享咧，啰啰？ 系啊， 乜嘢事啊？ 咩事啊？想点唱俾帮助啲人听啦、啊。 系乜嘢朋友帮助你呢？ 识同唔识嗰啲啦。 哦，点解佢哋需要帮助你呢？ 因为我是一个低视障的人士。 咁平时可能睇嘢方面就未必系咁方便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因为我而家都系做紧嘢嘅。 系 啦。咁有时翻工嘅路途里边咧、我未必好顺利咁去到我嘅目的地啦。咁可能会喺途中就好迷惘啦，遗失我嘅方向啦。咁有啲唔识嘅人咧，佢哋好好心，就帮助我带我去我自己想去嘅地方。 系，即系譬如过马路啊，嗰啲上天桥啊，揿 lift 啊，咁类似呢啲情况系咪咧？ 会噶，都系。 咁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例子令到你觉得有一两位你系特别想多谢噶，乐乐？ 有啊，譬如是即我不是识他的，他是胡兆智中学的 office 的秘书啦，同埋KGS 的 Wilson 哥哥啦，他们在我放工的时候呢很好心带我去巴士站搭巴士啦。 都是在即是何文田方面那些朋友仔都很好、是不是啊？ 是啊，他们我即係我哋唔相識嘅，但係佢哋都可以伸出援手嚟幫助我，即係我好感謝佢哋咯。 咁啊，唔相識底下就大家就係從住佢帶你去搭車，或者啊喺可能喺呢段路徑上邊一個短暫嘅陪伴，但係就彷彿認識咗對方啦，亦都令到佢哋即係激發到一啲愛心出嚟啦，即係幫助下你咁樣啦，你又亦都透過大電波想感激下佢哋啦，係咪啊，羅羅？ 是啊，冇错啊，同埋即系想即系啲人咧会，譬如睇到我哋呢啲低视障人士，佢哋即系唔好介意伸出援手，我哋会好开心噶，系啊， 系、 就算我唔需要，即系我哋唔需要，我哋都好开心咯。 明白，系啦，咁啊，相信咧，你想多谢嘅朋友，佢哋都会听到你嘅点唱，或者感觉得到咧你嘅心意嘅。 今个早上就拣嚟呢一首作品，卢冠廷同埋刘天兰嘅陪着你走，系咪咧？ 八月号啊， 系点啊？ 我仲要点俾Iris 听， 系 卡玛，阿欣， 系， 仲有Tiger， 系啦。希望佢哋陪住我走下下半路。 好，好，一於咁啊！ 都希望咧，所有喺你身邊出現嘅朋友咧，個個都會陪住你走，好唔好啊？ 好啊！ 多謝你哋， 多謝你嘅電話，拜拜， 拜拜。